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扭开三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乔同小白咧，星期五嘅早上咧，咁啊陪住各位。2022年嘅12月23日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啊方面咧就系几多咧？农历咧就系12月1日，而农历方面都系新嘅一个月咯。咁啊嚟紧听日后日就假期啦，圣诞节啊，平安夜啊，星期一、星期二咧好似系补假嚟嘅，因为我都唔系好清楚啊，真系唔好意思，因为我都翻工嘅，所以我就冇乜呢一个 concept 嘅。唔紧要啊，你有呢个 concept 就得噶啦。出边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2%，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啦都有二台嘅白乔同小白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啊，快啲起身啊，翻埋工啊，翻埋今日咧，咁啊应该可以松一松，唞一唞啦。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你真的想住做埋今日松一松嘅话，其实是啱嘅，即系歌仔都有得唱啊，休息工作再工作噶嘛，工作都已经三个变占咗两个，如果得翻一个你都唔去好好地休息一下嘅话咧，咁其实就好弊嘅。因为你都要明白咧，人啊，即系好似一条橡筋咁样，不断系咁拉，咁拉到好行嘅时候咧，你都会松一松先得嘅。其实弹弓都一样，有强亦都有弱啊。喺你弱嘅时候咧，如果被击破嘅话咧，咁啊好麻烦嘅。所以咧，尽量保持住自己最佳嘅状态，努力啲去到战胜困难，你就会揾到当中嘅喜悦噶啦。啊，无论啊遇到几多嘅难关啦，你自己咧只要保持住平常心去到面对嘅话咧，咁就可以好好地解决啦。嗱，嚟紧啊圣诞节啦，不妨咧喺呢一个嘅时候，好好地咧就培育一下自己心灵上面嘅力量，咁啊等啊除夕之前啊或者除夕之后啦，当你翻工嘅时候，继续可以大杀四方。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乘风雨天边散落太阳下 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种子在发芽 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看遍夏季吧能预算期望吗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桠，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床上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谱里找不到彩色，就配张彩虹。云雾里衬你梦，你盛放于光年山落太阳下，你继续聆听，你继续明出路径。 只需相信，继续沉默，努力种花。每个也有一颗种子，吸杀种吧。 早晨的时间六点十五分啊，揾嚟林家谦嘅 Just Carry On 呢一首嘅作品，开始我哋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出面继续1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 4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同大家喺 Coffee Time 嗰度揭揭报纸啦。咁啊，咁啱喺寻日嘅啫，原来咧喺卫生防护中心咧，咁啊调查一宗啊关于叫做狂物病嘅中毒个案。咁啊，涉及咧就一名啊28岁嘅男子啦，男病人啦吓。咁啊，早前咧原来进食啊，啊佢就喺尼泊尔带翻香港嘅一咩嚟嘅咧？系一个自制蜜蜂嚟噶，嗰啲蜂蜜啊。阿蜂蜜，我谂住喺超级市场啊，喺百货公司买嘅啫。咁原来咧啊，都可以自制嘅。咁就奉劝大家先唔好啦。啊，咁佢咧喺就两个半钟头之后啦，食完之后啦，咁发现咧就心率唔系咁好啊，有下跌嘅趋势。啊，血压又低啦，有好多唔同嘅病征出咗嚟。咁结果咧就要去到医院嗰度求诊啦。结果咧啊，临床方面就诊断咗佢有一个叫做狂物病中毒。好啦，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就提醒市民啦，咁啊，应该咧就向可靠嘅来源或者咧就系养蜂场嗰度咧就购买蜂蜜，咁啊，千祈就唔好自己去到种啦，去到种蜂蜜啊、养蜂蜜啊呢啲就唔系咁理想啦，因为我哋嘅知识未必系嗰个范畴。好啦，咁啊，睇翻呢一位嘅朋友啦，咁佢都除咗系头先提过嘅心率下跌啊、低血压、腹痛、头晕、护心啦，同埋有呕吐嘅病征，咁佢亦都咧去到医院嗰度求诊啊。咁头先话过啦，咁佢出咗院噶啦吓，咁出咗院噶啦。咁但系咧，亦都要即系睇翻件事到底系点样噶嘛。初步调查咧就显示，咁病人咧就喺尼泊尔啊，就将一个自制嘅蜂蜜带翻嚟香港。咁啊，咁嗰个蜂蜜啊，既然搞到咁样嘅话，梗系要咧佢哋调查一下啦。咁佢哋卫生防护中心嘅发言人亦都解释噶，狂物病中毒咧系由进食啊含有一种叫做侵木毒素嘅蜂蜜咧去到蜜蜂啊吓，咁而引起嘅呢种嘅毒素咧系由一种由杜鹃花科植物啊，包括埋杜鹃花产生嘅一种神经毒素嚟噶，咁可以影响到我哋嘅神经啦，同埋我哋嘅肌肉嘅。好啦。咁相关中毒嘅症状就係头先都讲过啦，除咗譬如呕吐啊、吐泻啊、头晕啊、冇力啊、大量出血，又或者係唾液过多等等嘅情况底下呢，严重嘅话呢係会出现心率下跌啦、休克啊、低血压，所以头先讲嗰位嘅朋友其实佢嘅情况呢都係严重㗎吓。咁如果大家呢去到搵想去搵蜜糖嘅时候啦，都係讲返啦，去搵一啲呢就係信誉好嘅地方去到选购。咁特别注意啦，在尼泊爾和土耳其黑海地區出產的蜂蜜，因為這些地區的蜜蜂那些蜂蜜曾經也引致相關的中毒個案發生過，所以大家選購的時候不妨問多兩句，這樣的話就可能會好一點，如果不是的話就自己一有什麼事健康問題都是自己那裡要留意著。時間來到早上的6:19，揾你呢首歌曲咧，嚟自苏丽珊，《爱情只是艺术品》。艺术品系我嚟睇，就唔系我嚟嗒嘅。 如正看过你，瞳孔再熄灭，临走吻吻你，场面更光烈，将心事错。See 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嚟到星期五啊，晨光 Happy Friday 咁啊，梗系同大家睇下可以呢度去嗰度去啦。嗱，最近咧但相信大家个主题都会喺圣诞节多啲噶啦。圣诞咧，大家喺各大商场其实都可以揾到啊，好多唔同嘅影相位噶。咁我自己嘅坊间都见到好多唔同嘅主题啦。咁啊，商场嘅嘢咧就唔好讲咁多啦啊。如果唔系就话啲商业活动。咁但系咧有啲得意嘅就系而家都系12月23日啦。咁啊，红叶咧。香港的红叶都出来了，香港就位于红叶开的话比较南的纬度，所以呢现在就开始有，但不知道你身处的地方会不会见到红叶都已经很多呢？这样是的话就不妨在星期六日或者圣诞节的时间，香港没有落雪的，但可以试下去赏红叶了，因为冻的天气是有助这个红叶去到生长的，可以找到一些就在香港整合了之后有一些叫做赏红叶的地方，看看大家星期五如果你早放工的或者你就这样就住在那个公园或者那个地方附近的话都可以去赏红叶拍下照片，星期六日的时候跟家人轻松一下嘛。好啦，今日其中有啲地方咧，其实都好近广播道喎，广播道行路都到啊。呢个地方咧就系位于九龙城寨公园啊，咁佢有一个咧，佢靓嘅公园啦，咁啊设计亦都非常之有小桥流水啊咁样，咁入边咧亦都有一条嘅红叶径啊，嗰度嘅叶咧就每逢秋冬咧都会变成红色嘅。嗱，我咧就仲未落去呢个公园嗰度睇，咁但系如果要去嘅话咧，都交通相当之方便啊，喺宋皇台站。B3 出口咧就可以去得到噶啦，咁啊费用梗系全面啦，咁政府噶嘛啲旧嘢，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去嗰度咧就望一望嗰啲嘅红叶，咁啊影下相，识影相嘅朋友咧就可以影到好靓嘅，扮去咗外国都得噶，咁啊唔使下自己搭飞机。好啦，另外一个咧都系位于九龙塘区啊，咁就喺九龙塘嘅根德道花园，咁啊佢今次呢个面积就比较上细啦，不过咧就交通就比较上方便啦，喺九龙塘嘅港铁站啊。G1 出口咁啊，往呢个真光中学方向咧，步行五分钟咧，其实就已经到啊。不过话咗比较上少啦。咁佢入边咧有一棵几高大嘅枫香树，咁大家去到嘅时候咧，可以见到一片红嘅。咁啊，而家咧，我有留意过啲红叶指数啊，其实都仲系比较上初步啊吓，咁啊未系最盛放嘅时间。好啦，仲有其他地方嘅，咁大家可以当然可以上网揾啦。咁但系譬如香港动植物公园啊、元朗嘅大堂啊，甚至乎大埔嘅乌蛟藤咧，呢啲都相当之出名啊。大埔乌蛟藤嗰个咧，其实佢大概有 十幾二十棵嘅紅葉樹啦。咁如果塞影相嘅話咧，都可以影到自己好似身處於一個紅葉嘅樹林一樣嘅。不過交通方面就麻麻地啦，你要喺呢個大埔區嘅港鐵站啦，就乘坐20号 R， 咁可以直接咧就去到烏蛟騰嘅。不過個車程咧都比較上耐少少啊，大概要40分鐘。咁所以睇下大家咧會唔會諗住去影下紅葉啦？啊，仲有青衣公園啊，嗰啲紅葉都好靚噶。咁有機會咧又可以同聽眾一齊介紹下多啲唔同紅葉嘅地方啊！ 偶尔会跌进孤岛，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企我身边，一弯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境，给你知道，尽尽心比长期之顶。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即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谨记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扮忧受伤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战胜哀伤，衷心赞赏。秋天气候俊凉，外套海上，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自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因忌喝水，你沉默离堆，却记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似回响，些牵挂你的歌如无唱，望向天，二人合唱，你哋每步足拍掌。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在闹剧来面对，节日召开派对，有太多美剧要追，对抗空虚，任时光再追我退，过去是回不去，寂寞还是拥有新的兴趣，明日之旅依稀有特殊伴侣。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一首嘅作品嚟自洪座星嘅《生活服常》啊！呢、這个时候咧，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卢影林报道新闻。美国白宫指俄罗斯私营防务承包商雅格纳集团从北韩运出武器到乌克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 美國證實北韓已經向雅格納的購買作出交付，上個月將導彈等武器運至俄羅斯，賦予雅格納運用，但相信平壤提供的物資對戰局難有影響。柯比又表示，美國估計烏克蘭境內有五名雅格納的人員，有五萬名雅格納的人員，估計有四萬人從俄羅斯監獄中徵募。在北京，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會見美國亞洲協會董事會聯席主席桑頓。王毅表示，中美關係要實現穩定可持續發展，首先美方要樹立正確對華認知，堅持對話而非對抗。兩國元首在巴厘島會晤的時候就探討確立兩國關係指導原則，達成重要共識，美方應該放棄對華無理壓制打壓。桑頓表示，願繼續為促進美中經貿往來、推動美中關係穩定發展發揮力作用。中俄海軍繼續在東海聯合軍演，今次軍演由今個月21至27號舉行，兩國海軍在舟山至台州以東海域一帶演練。今次演練目標是聯合維護海上安全，加強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維護國際和地區和平穩定的決心能力，進一步深化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軍演是根據中俄兩軍年度軍事合作計劃進行。本港新增19705宗新冠確診個案，包括954宗輸入病例，多34名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11114人死亡，多38間安老和13間殘疾人士院舍，共95名院友和12名員工確診。408間學校共呈報890宗個案，涉及705名學生和185名教職員。7間學校共9班需要停課。天氣方面，本港預測天晴和非常乾燥，早晚相當清涼，日間最高氣温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六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桌上游戏有不同主题，点子象棋、大富翁、狼人杀咁简单呢？ 开拓新大陆，战争模拟人生，虚构神话，你又想不想玩埋一份 ？CIBS 节目《游戏人间：桌上创造的世界》，带你认识桌游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好感动啊，美斯终于赢到世界杯啦，我到依家仲感动紧啊。 又真系嘅，我最近都睇返一啲球王成长嘅故事啊。 除咗美斯，諗返今届世界杯都真系唔少焦点话题下。 係啊，唔知今届嘅故事又会唔会为未来世界杯带嚟影响甚至转变呢？ 真系唔少话题值得倾下喎。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 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早晨啊，各位听众，6点36分啊，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面15度嘅气温啊，咁啊，非常之好。今日星期五嘅时间咧，大家都 Happy Friday 之余咧，咁啊，明天又呢个平安夜啦，又圣诞节系列嘅假期咧，都已经啊，即系望穿秋水，等咗好耐。咁我相信大家今日嘅心情咧，都应该会系几好嘅。等我问下钟哥今日嘅心情好唔好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点啊？今日心情系咪既兴奋又紧张？未出发就已经嚟晒啦？ 我唔系平静啊！ 吓、啊，诶、哎，点解咧？系 嗱，你话平听日系平安夜啊嘛？ 系啊。 如果情绪有起伏嘅咧，应该系两类人嘅啫。 吓、 啊，首先应该系啲年青人啦。 吓、 啊，因为听日系平安夜啊嘛，可能出去玩啦、 啊、 庆祝啦、啊、兴奋啦、 啊。 咁、啊、另一类咧就会系担心。当然就是家长、 哦、父母、哦、 因为小朋友或者他们的年轻人呢听日要出去庆祝啦， 哎呀， 不是玩的。 钟哥，我是父母，不过呢我那两个仔仲未出去玩，所以我就很安心了。 是啊，你都小心点啊。 是 是 啊, 是啊。 所以我又不是年轻人啦，我亦未为人父母，所以呢是平静的。 是。 没什么对我有情绪的起伏住啊。 哦，咁都好啊，平静咁度过。咁、嗯、有冇谂过？每一年嘅圣诞节，其实我哋都做咗好多年人啦。圣诞节嘅时候最兴奋嘅系年轻人小朋友咯。其实大咗咧，嗰、那个圣诞节嘅感觉好似真系淡咗啲，觉得啊，只系咦又到圣诞啦，哇圣诞节就两种唔同感觉咯、 啊。不过呢个好得意，咁阵间喺即系预告一下，九点半钟、两点钟嘅时候都会讲少少啊。 嗯， 其实圣诞节咧。为什么大家要兴奋呢？ 圣诞节放假交换礼物，一系列的玩意 就是咯。圣诞节应该是温馨，应该是舒服的嘛，而不是兴奋的嘛。大家就会 啊，从宗教角度来讲还是受难日嘛，是吗？ 未是。 哦，未是，不好意思啊，对不 起。所以呢就是应该不同的嘛。但现在你有没有留意特别是我哋而家身处呢个地方，每一个节日咧，我哋庆祝嘅方法系一样噶嘛？ 系啊， 系冇分别嘅。 系啊， 所以冇乜所谓啊。 啲装饰嘅嘢唔同咗咯，即系复活节嘅有鸡仔，咁啊圣诞节嘅时候咪变咗有圣诞树同埋圣诞老人喺度咯。 系啊，唯独是一年有三日嘅庆祝方法系同其他节日唔同嘅啫。 系， 包括咗春秋二祭同埋呢一个嘅盂兰节咯。其他是一样啊，唔系啊，而家盂兰节都唔敢讲添啊，因为自从啲主题乐园有鬼屋之后咧，我 系 见到咁样都系大家哇咁样， 系喂、哦、好彩咧，中国传统博大精深，我哋仲有中秋、端午嗰啲咧，嗱入边食嘅嘢都唔同啦，钟哥， 都系嘅， 系啊， 起码有啲应节食品系有啲可以提供俾我哋唔同享受啊， 系啊，咁啊，圣诞节大家就要争取多啲嘅机会咧，咁啊准备出去玩一下，我觉得就有个假期系好嘅，咁啊当系轻松下咯，交换礼物亦都唔错一个嘅玩意嚟嘅，我自己咧其实。即係身兼幾職啊？點解咁講咧？我喺屋企即係爸爸啦，咁我就已經送咗份聖誕禮物俾我仔仔。 你唔係淨喺屋企係爸爸嘅，你出街你都係爸爸嚟嘅。 我都係，係嘅，你啱你。 出街之後，我出咗街，我 唔要個仔啊。咁我咧就已經送咗份聖誕禮物俾我仔仔，即係 咁快。 係啊，因為佢中意今屆世界盃嘅足球啊。咁所以我就送咗个足球俾佢，咁我梗系讲到个足球好霹雳啦，又几咁劲啊嗰啲咯，即系吹嘘完个足球，咪即系话俾我买到个足球就即系兜圈赞自己啦咁样。好啦， 我有另外一個迷思咧，就係、是、因為我個仔咧仍然十分之篤信咧係有聖誕老人嘅。 嗯， 佢系十分之嘅100%相信嘅，咁所以咧，我由寻晚开始我就好头痛啦。望一望咧，个日期已经12月23日，我系扮圣诞老人嗰份礼物，我都仲未搞掂。 哎呀，咁样啊！ 我又唔想个梦想破灭，即系难得香港地仲有个细路仔咁天真无邪，信有圣诞老人，咁啊，梗系起码等佢天真嘅传说继续延续落去啦。 唔紧要嘅，佢大个会。轉變嘅，即係呢一個叫做迷信嘅 icon 咧嘅偶像啊，佢將來會變嘅。到佢第時大個需要用錢嘅時候，佢就會轉變嘅啦。細個未需要用錢咧，就係篤信有聖誕老人啊嘛。大個需要用錢嘅時候，你就會相信有財神嘅啦。係啊，咁你會有轉變嘅。咁佢而家都仲未係到達需要用錢啊嘛，因為你就係提款機啊嘛。 哦，係啊，係啊，我係佢 ATM 嚟噶。 系啊，所以佢未需要呢一个嘅谂法住嘅，迟啲佢需要，譬如话识女仔啊，或者同朋友去街啊，咁、佢就觉得呢个世界真系要有一个财神可以帮佢噶啦。 嗯，都系啊，所以睇下今日咧会唔会有时间望一望下啲精品啊，送礼物俾小朋友我都好头痛。你买啲玩具，你又惊佢沉迷。你唔买玩具俾佢，唔通你送文房四宝咩？老实讲，佢望到秒你啦。不嗱，虽然我今次可以将个波踢落圣诞老人嗰度啊，即系话圣诞老人要你读书就唔关我事噶，嗱，爸爸送咗足球俾你噶啦， 嗯，或者你而家话俾佢听啦，其实冇圣诞老人嘅，佢会喊啊，跟住话唔系，咁将来会唔会有财神啊？财神都唔会有嘅，点解咧？嗱，你攞两张琴日买嘅彩票俾佢睇，冇中到，嗰5000多万唔系阿爸爸嘅，爸爸本来咧中咗就变财神啦，但系而家财神都冇买， 哎呀， 冇咗啦， 咁就麻烦啦， 嗯， 系啦，咁啊睇下今日吓会唔会大家都仲未揾到圣诞礼物嘅，亲手做啊，喺街嗰度揾啦，定系点样准备下，咁啊同心仪嘅人过一个快乐嘅圣诞节啦。 如果都系琴日你又系搣咗飞嘅，即系唔中啦。咁今日早啲起身翻工啦，醒啦咁 哦，系搣咗飞嗰啲朋友嗬， 醒啦。 但搣咗发，搣咗原来发现系中咗对错咗，点算啊，钟哥？ 咁啊，咁更加要翻工啦。 咁更加要翻工啊，系啊，讲得啱啊。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等阿钟哥翻工一齐倾啦。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6:43，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出面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唔知道你系咪真系准备咗圣诞礼物，或者唔一定礼物嘅圣诞嘅心意啊？如果冇嘅唔紧要，听住呢首歌可以谂一谂有啲咩礼物啱，又或者即刻叫醒身边嘅人同佢讲，喂呢只歌系啊系啊，啊晨光第一线送俾你噶。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别记得。一个人，还是一抹尘，或者自然没灰尘，有几多是意思，是肉身。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人，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想，谁 明白过所有人那样信任并偏任一个人 嚟自陈奕迅嘅《人啊人》啊，呢个时间咧亦都邀请到我哋嘅专业教练啊，同我哋讲下行山嘅秘诀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行山系列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是行山专业教练啦 ，Sunny Sir 喺度。早晨 ，Sunny。 喂，你好啊，小白，终于上嚟啦。 系啊，又可以上嚟一齐咧就见一见面啦吓。咁啊，见到阿 Sunny Sir 喺度咧，咁啊亦都即系嚟紧呢两日咧就系咩啊？就是、平安夜加上圣诞节。 系呢啲唔关我啲老人家事噶啦，平安夜我哋不嬲都好平安 嘅，都好平安噶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平安夜或者圣诞节咧，都仍然有啲即系中意行山嘅朋友会继续 keep 住，即系唔会因为有节日啦，跟住咧就已经系放弃啦咁样就唔会嘅。咁我哋中意行山嗰啲会继续行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呢个天气咁，始终都系又真系冻冻地啦。咁你特别夜晚风大嘅时候咧，令到你体温流失得更加快。 系啊，冇错冇错。 系啊，咁啊，上个星期我哋就已经讲咗部分咧，就系、是、关于点样去到 keep 住自己温暖嘅。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咧系无痕，又可以咧就系、是、可以保存到我哋嘅温暖，又可以行到山。咁上次讲过噶， 系 如果我想上山顶冲壶茶咁啊，普洱系舒服噶。嗱、我自己嘅方法咧，我操都唔介意讲，我操毅行嘅时候咧。有陣時都操到夜山啦，我真係喺雞公山嘅山頂上面，我就唔係用沖茶啦，我就原先已經咧就用個熱水壺入定咗個熱嘅茶包，咁、上去雞公山即西貢嗰邊嘅山頂嘅時候咧，咁你真係哇又咁大風，咁你坐喺度咧，突然之間你一開個熱水壺咧，哇真係人生一大享受。呢、這個我覺得非常之幾值得推介咧，就大家可以喺山頂上面咧，即係飲下啲熱茶、熱嘢，特別冬天嘅時候。咁但係又想無痕行山，咁仲有啲保暖嘅方法，仲有冇啲 tips 俾我哋咧？身體上 好補充翻先，你嗰個飲一個暖水壺啊， 係啊，熱水壺。 其實咧，我哋都有啲即係購買嘅時候有啲小 tips 嘅 嚇， 因為咧。我哋成日都會去雪地啦嚇、哎呀，講開真係一講雪地好開心。我哋嚟緊又可以翻翻去我哋嘅雪地，我哋 ready 都安排咗咧，就諗住嚟緊我同啲同事一齊又出去啊，又砌下雪山咁樣。 哇，好嘢好嘢！ 講翻轉頭，唔好扯太遠啦。我哋嗰啲暖水壺咧，其實我試過好多隻保温嗰啲啦。咁其中牌子唔好講嚇， 係牌子唔好講。 設計上邊咧要留意幾樣嘢。留意翻佢一定係要 double wall 噶啦。 係。 咁裏面咧用不鏽鋼內膽就比較好啲嘅，就嗰啲搪瓷嗰啲咧，我成覺得會好似要甩啊！ 係啊係啊係啊，冇咁理想。 係啦，原汁原味， 同埋個保温嘅程度好似真係會好啲嘅不鏽鋼， 係好啲嘅。有隻係太金屬嘅保温壺，咁我覺得就唔贊成太金屬嘅保温壺啦，因為太金屬本身係傳熱快嘅。即係呢啲係得不償失嘅嘢嚟嘅。咁另外咧就要睇翻嗰個嘴上邊個蓋啊，究竟係撳掣一開，然後可以就咁飲好啊，即係方便飲嘅撳掣開嘅。 係啊， 係啦，冇錯。嚟呢個咧其實就會好多地方就會 heat loss 嘅，即係我哋叫做散失熱力。 最理想就是最原始的方法， 扭嘅系嘛？ 螺丝扭嘅啫。 哦， 即系因为佢要多几个圈啊嘛。 啊， 咁就咪嗰个叫做胶圈嘅 O ring 咧，咁能够絕实佢。 嗯， 然后再加多个盖，个盖可以做埋只杯。咁嗰啲款式我哋试咗咁多只咧，无论系咩牌子都好啦，相对个保温度咧系强好多倍。 哦，诶、欸。嗰、那個做埋杯呢、這個其實 concept 都好好噶，因為我而家呢只咧就撳個掣個蛋蛋翻個蓋啦咁樣。咁如果你話有埋個杯嘅話咧，喺個山頂上面你一啖我一啖，其實都頗為浪漫。平安夜嘅時候啊，真係 你真係好聖誕喎、啊！突然之間， 梗係要啦。 我配為咗配合你嚇，我哋繼續講翻呢啲情情塔塔嘅嘢嚇。咁個保温壺裏邊咧，其實有啲嘢就唔建議放得太多嘅，譬如係強酸嘅嘢， 係係係，其實茶都唔係咁好嘅。 其不鏽鋼就 OK 嘅，茶都 OK 嘅。你話啲好譬如啲好酸嘅物質啊，咁我見過有人係整嗰啲叫做咩梅子醬啊。 哦， 即係生抽排骨嗰啲咧，好酸嗰啲咧，咁我覺得麻麻地。 嗯， 姜醋我都試過人攞嚟運送嘅。 係， 係啊，係啊。 哦。 咁其實我又覺得 O K 嘅，不過之後有排洗啫。 係咯， 咁但係 味都好難搞。 嗰、那個壺咧，我哋以前啊古法啦，點樣試啲師傅教我哋點樣試咧，就入啲滾水落去， 嗯， 啊咁啊扭實佢， 嗯， 放落個冰雪櫃裏邊冰格嗰度， 嗯， 雪佢一晚，睇第二日咩温度， 嗯， 因為我哋香港你試唔到個負嘅温度啊， 係啊。 咁唯有擺落個冰格度咯。 嚇、啊，哦係、哦，如果都仲係發覺係好。 應該有熱水 有 煙 嘅， 起碼有煙嘅。其實60度到啦，已經都仲有煙出嘅。 係， 咁已經好好噶啦。 咁就合格啦，好高分。 好好啦，即係你個人體係37度嘛，咁你飲啖暖水可能只有四五十度已經好舒適噶啦。 嗯， 太熱嘅你都係吹翻乾佢啫嘛，都係飲唔到噶啦。咁嗰個温度我都 OK 嘅。 嗯， 不過記住同阿媽講聲先。 嗯， 當年我放完之後俾我媽鬧抽抽筋，因為我。唔夠位啊嘛！我將嗰啲肉都擺落下一架啦，俾佢鬧到飛起啊！真係 咁呢個你自己衰啊！ 咁慢慢大個就冇啦、啊、因為自己可以處理到啦咁啊。呢、 嗯 這個都係一個即係比較笨嘅方法去試啦。咁你可以話睇翻個廠嘅質素啦。 嗯、 有啲即係外國品牌係真係質素高啲嘅。 嗯， 你上網 search 問一下啲即係用家嘅意見咧，已經有曬啲一列牌子。消委會我記得佢係做過相關測試嘅， 你 都可以揾翻去消委會網站，好似有啲文章可以買翻嚟睇嘅。 嗯， 咁我覺得比較公正啲，你可以睇消委會，佢唔會就邊個品牌去做噶嘛。 咁而且個牌子都佢哋喺佢哋自己網站啊、雜誌上面都寫曬出嚟，容易啲選購。 係，咁你就真係穩陣嘅。 係啦，咁如果嗱飲品咧，分明就可以好似我咁樣啦，就有啖熱茶上到山頂嘅時候就嘆下啦咁樣。其實係開心嘅，即係你上到山頂個人咧。個人嘅核心雖然你即係我就更加我跑動添啦，個人係熱嘅，咁但係有啖熱茶咧，令到你即係叫做凍咗嘅皮膚表面都感覺得到，哇！入邊嗰個再熱啲咧係好舒服嘅。咁但係食物方面咧、或者飲品先，講埋飲品，會唔會除咗茶之外，仲有啲都係覺得幾舒服啊，幾好去到即係喺冬天嘅時候飲嘅一啲飲品咧？ 咁又會建議蜜糖水嘅， 哦係喎， 咁但係蜜糖水又提翻你喎，高温咧就會令到嗰個蜜糖就冇咗個營養價值嘅， 係喎， 即係要暖水喎，所以其實就即係你話啊，我去啲茶餐廳飲杯熱檸蜜，其實咧就得不償失喎， 嗯， 即係其實又係好得意喎啲嘢， 嗯， 咁下次我哋可以落翻都係啲檸檬咯， 係。 檸茶啦，感覺酸咪咪咁都幾好嘅。 係，咁大家留意住，雖然就話如果你係要計時去到有個跑山嘅，咁其實茶咧就不建議嘅，因為一個揮發啊或者咖啡都係唔建議。咁但如果你話我純粹諗住上山，我就係感受一下條路又唔係好遠嘅，真係上山諗住感受一下呢個山上面嘅感覺。咁呢啲其實真係無傷大雅，因為都仲未係去到好核心嘅運動嘅範疇啊。 我啱啱醒起啊，你係講浪漫嗰樣嘢咧，即係各位男士嚇，你想去上山度同個女士行下山，咁啊有個暖水壺，咁我建議你一個好簡單嘅，即係紅棗杞子原玉茶。水嚟噶咋嗱，紅棗杞子原玉掟咗落去焗就搞掂。 哦，咁啊啱啦，扭實啲個焗佢。 係啦，咁就完全即係原玉，即係龍眼肉啦。你去啲鋪頭買一包咁啊，可以分好多。 杞子紅棗呢啲女士都好中意話補血啊嘛。 係啊，你細心啲啊，去迷鬱啦咁啊，咁啊冇得輸啦，係咪先？ 係啦， 即係又健脾啊，又舒服又好飲，呢啲我覺得 OK 喎。 係上到山頂仲可以喎。哦 好细心啊， 好细心啊，你核都可以整走埋，我可以成粒食咯。 因为有得卖噶，有啲、哦、有啲原装嘅冇嘅。 系啦， 啊，你跟住转头你就话，我都跟小白学噶咋，咁啊赢晒啦， 咁啊赢晒啦，系啊。咁食物方面咧，一般如果你话喺行山嘅时候，大家想处理嘅食物咧，多数都系。飯團會比較上多嘅，而家真係好興， 潮興真係飯團， 真係飯團，因為的而且確攜帶方便啦，味道亦都有個口感喺度啦，咁啊亦都可以做到飽肚，澱粉質亦都好足夠。咁除咗呢啲之外，其實有冇話喺凍嘅天氣底下，我行山有啲咩食物推介嘅咧？ 有個食熱飯都得嘅， 熱飯啊， 因為有啲叫做脱水米啊， 嗯， 而家坊間好多噶啦、嗯，你上網購又有，去啲鋪頭都有噶啦、 嗯， 一袋袋咁啊。搣开佢嘅包装啊！记住攞翻个干燥剂，次次都唔记得提大家。里面有干燥剂噶，攞咗干燥剂，跟住用滚水浸佢。 嗯， 大概十零二十分钟之后咧，就可以有饭食啦。 嗯， 佢本身有埋素材啊，咪料喺里边嘅。 嗯， 有食材喺里边嘅，咁就好简单嘅啫。咁当然我觉得几贵下嘅，三十几蚊到四十蚊一包咁样。 系一包就平时饭盒叉鸡饭嗰啲半个饭盒 size 咁上下啦。 系啊，冇错。 系啦， 即系等于两 男士食 唔饱嘅一个半饭团咁上下啦。 男士食唔饱嘅，女士就会喺嗰个时候就话：哎呀，其实都咁多嘅，你帮我食啦。 哦，哇，呢个唔出街嘅，分享喎、啊，交叉感染喎、 啊。咁啊，预先分咗先嘅，预先分咗先嘅。 我就觉得系可以，佢可以你嗰啲保温袋咧，其实保温袋又可以自制嘅。 嗯， 咁我哋有时屋企啲你抹嘢啲毛巾咧，你用耐咗唔要啦，抹身嗰啲， 嗯， 佢仲有功用噶嘛，咁你就可以即车佢两边吓，咁啊做咗袋咁， 嗯， 然后再加譬如中秋节咪有啲嗰啲冰皮月饼嗰啲袋啦，外卖袋啊， 哦，嗰啲有啲好似银银地色嗰啲， 系啦系啦，佢有啲好似海绵式嘅保温嘅，咁、你可以拆佢出嚟，咁又可以，咁就系一个自制嘅保温袋， 嗯， 嗱买嘅都有嘅，即系几廿蚊就有，你自己制又得， 嗯， 咁我哋就可以将你个饭，你事先出发前就攞滚水焗咗佢。咁啊，包含咗佢、可以攞上去中途就食。 呢、 這个方法咧就系我哋嗰时去日本行山咧，我朝头早我哋六点零钟食早餐嘅。咁我见到两个日本人咧就俾钱买热水，因为山屋系要俾钱买热水， 系 资源嚟嘅。咁我见佢啊，焗咗个饭，然后搵个保温袋袋住，哇，好聪明、啊。 嗯， 哇，我真系好聪明、啊。 跟住上到山顶就有热饭食， 因为佢六点钟食早餐啊嘛，咁就可能去到十点零钟咧就已经开始肚饿食饭，就咁个感觉噶咯。 嗯， 咁我哋就会坐低。啊！就攞个暖壶出嚟，一人斟杯绿茶。 嗯， 个绿茶咧，佢又得绿茶粉啊。 嗯， 咁啊用绿茶粉，跟住攞个杯盖咁样，跟住就食个饭。哇！真系唔可顶。 系啊，呢个系都几值得大家参考嘅方法。 可以试嘅。 系啦，咁啊，冬天行山，咁啊，大家都记住注意住保暖啦。咁啊，一般嘅手物啦、颈巾啦，都不可缺嘅。 冇错， 咁当然系啦，都系嗰句啦。如果你系好专业行山嘅。咁啊，當然你跑緊嘅時候嗰啲，你就唔需要記住噶啦。我哋講嗰啲，佢哋都好專業噶啦， 一般健行啦。 係啊，我驚俾人話我哋啊，即係點解話上山你仲叫人飲茶啊？咁因為揮發問題咧，其實有喺度嘅，所以都特別講就係，如果你真係好專業嘅，咁你咪用翻自己嘅方法咯。但如果你一般輕鬆行嘅，其實上山飲下茶都開心嘅。 其實咁樣講，一般專業佢係自己一套噶啦。 嗯。 咁但係普通普羅市民，我或者初哥，我有啲咩好建議？茶是会利尿的， 嗯，系啊，系啊， 咁啊，但系就提神又另一个，即系两边都有利有弊嘛， 系啊， 咁大家即系听众聪明嘅会自己去选择啦， 呢个话听众系睿智嘅，我哋下次再讲 个，拜拜。 唔该晒 ，Sunny Sir，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九分啊，出边十五度嘅气温，转头分途广播噶，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啊，波波又坐咗喺度啦，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 我负责乜嘢环节？ 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到会晤嘅时候，就探讨确立两国关系指导原则，达成重要共识。美方应该放弃对华无理压制打压。桑顿表示，愿继续为促进美中经贸往来、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发挥作用。天气方面， 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 4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International Popo 33，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至尊金曲、 最受欢迎男歌手、 最受欢迎女歌手、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 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Popo 33。 好多人都换咗证啦，点解你仲拎住旧款智能身份证？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会喺2023年2月11日后停止接受换证申请，而领证服务将会维持至2023年3月3日。换证最后阶段，把握时间换证，未换证嘅就快啲预约啦！ 哇！你做乜只手甩晒皮啊？ 你识啲咩啊？呢啲叫战绩啊！我已经练到咧，徒手用消毒药水做清洁啦。 你有冇常识噶？咁咧会好伤皮肤噶。 吓，有几伤啊？你唔好教客喎。 你咁做分分钟灼伤皮肤啊！我咧就建议你听晨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教你清洁工作安全须知啊！ 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香港电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联合制作《宪法全万家》 节目，主持李灿荣，每集会为大家介绍一个有关宪法的话题。 今集会讲到喺二十大之后，究竟同习近平理论的关系，特别是对外的部分， 增加大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根同源的认识。《宪法全万家》第二季，逢星期二午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车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已经嚟到7:08啦吓，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啊，由6点开始咧，都已经有白元路小发啦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交通组嘅同事咧会见到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个交通情况系咪都应该几理想咧？部分朋友可能都已经即系 放晒假啦， 又唔好话放晒， 我哋又冇得放啦。 开始有啲人会可能攞埋。今日啦，啊，咁啊，自制一个长假期， 又长假期， 系开心嘅， 系、 啊，我见到人放假，我都好开心，邓人开心， 我冇你咁伟大， 唔系伟大，见到人 happy， 俾人感染翻啊嘛， 咁都系嘅， 咁所以交通情况都应该系几畅顺， 冇错，咁隧道情况都系出入口暂时正常，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嗰度都冇啦，都好畅顺，而家暂时都， 嗯，诶、欸，讲。 冇噶咯， 系啊， 咁 提翻啲封路啦，咁受到爆水管影响啦，东头村道去翻黄大仙方向，介乎凤舞街至东正道，咁即系东头村对开嗰一段咧，全线仍然封闭嘅，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包括一号、二号 D、十号、十一 K 同埋113系要改道行驶嘅，同样都系黄大仙区啦，都有爆水管，黄大仙区沙田坳道去翻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道慢线咧封闭，经过咧就要小心翻啦。 咁大家留意住啦，咁我打开个地图睇一睇嘅时候咧，交通情况哇都好干净吓， 绿色 系啊，绿色啊，咁啊耐唔耐有嗰啲橙色都系少少啫， 假象嚟噶，幻觉嚟噶， 系啊系啊，好彩我都听 Didi 讲过，就话呢个地图咧有阵时你哋好啊，因为你哋有天眼啊， 系 真系天眼通过个天眼， 冇错， 系啊，咁啊有啲cam 啦，揿嘅时候咧就可以知道嗰个位系咪真系塞车， 实时啲咯，嗰个天眼就 系啦，咁啊所以就信交通组啊最好啦吓，咁啊另外仲有冇其他嘢提醒我哋咧？ 哦，我知道就嚟就平安夜啦，圣诞啦，咁所以咧就介绍翻个活动俾大家嘅、 哦， 就系、是、去科学园， 系 咁咧，我知道。你有养狗仔嘛？ 我有啊， 系啊， 呢度知嘅。 你有讲过噶，我有听噶。 哎呀，原来周围唱自己有只狗仔噶。 系啊，咁咧就原来咧就今个月12月17号啦，去到出年咧1月29号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咧、啊，你哋系可以带啲小动物咧、去到科学园。咁、咧除咗去即系户外地方，你可以放狗仔。 嗰个海滨长廊啦， 冇错啦。咁仲有咧就系科园廊地下同一楼。即是经过金蛋的天桥、 哦、 还有17W 和19W 的部分楼层你都可以带小动物进去的。 即是咦上楼的即是那个是吗 上一二楼的。 哦上一二楼。 是啦、哦哦。但是呢就即是因为某一些 大楼就是有食肆的。那其实、啊動物就唔入得嘅，咁但係注意翻啦，咁就如果帶狗仔去咧，係要攬翻口罩，同埋咧要帶狗繩嘅， 有個狗繩綁住佢，穩陣啲啦。 冇錯冇錯，咁咧但係就方便大家咧，其實科學園而家係可以借到寵物車、寵物袋，同埋咧都增加翻啲收集排泄物嘅箱，咁就即係整潔啲咁樣啦。 哦，咁啊好喎，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啲排泄物搞到地方污糟邋遢，咁啊今次就開放咗俾大家， 冇錯， 咁啊搞到污糟邋遢啦，冇下次， 冇噶啦，冇試行噶啦， 係啊，咁啊今次如果試行成功，通常都係咁嘅喎。試行成功計啊！咁啊，長期有得擠喺度啊！ 冇錯冇錯，本身咧就諗住禮拜一介紹俾大家，不過咧有事翻唔到。咁咧其實如果早少少介紹俾大家咧，仲有個聖誕市集嘅、 啊， 不過完咗啦，真係唔好意思。 唔係啊嘛，聖誕市集喺聖誕嗰陣時完咗啦。 12号去到21号嘅。 搞錯啊！ 不過唔緊要，仲有其他活動嘅。 佢應該做埋呢個聖誕節先完啊嘛。 仲有其他活動嘅，金蛋旁邊咧就有個音樂噴泉嘅表演。咁咧，如果星期六日啊，公眾假期咧係有三次嘅，咁分別就係12点至2点、3点至4点，同埋5点半至7点半嘅。 佢個噴泉我都好似行過， 係啦， 但我冇懷疑原來係音樂噴泉嚟 嘅。我諗佢係為咗今次搞嘅。 哦，係咩？ 都係特別嘅。 我都係特別嘅。 冇錯冇錯。咁如果大家想去嘅，咁除咗可以搭港鐵去到大學站，然後轉272K 巴士去到科學園之外咧，咁、去到 要俾錢㗎嘛？佢係272K。 係冇錯冇錯。 要俾錢嘅，即唔係接駁嗰啲 friend 嚟。 唔係嘅唔係嘅，咁都唔緊要啦，假期去玩下啫。 但如果我有狗仔嘅話，咁交通工具方面，大家要留意住啦嚇，有相關、 哦。冇錯，咁係啦，冇錯冇錯。 嗯， 咁仲有小巴啦，沙田站就可以搭27号小巴過去嘅。 咁啊都方便嘅，咁啊大家可以去嗰度玩下嚇，同只狗仔嗰度嘻嘻哈哈咁樣。 冇錯，農曆新年都可以嘅。农历新年嗰段时间都系包含喺。 明白明白，好咁大家睇下圣诞节嘅时候会唔会同自己嘅爱宠一齐去嗰度兜个圈啊，吹吹风啦。不过都留意住唔好吹亲啦啊，攬翻条颈筋，人就攬翻条颈筋。 狗仔就 着翻件衫仔啦。 冇错。 系啦，好，唔该晒高， 唔 该 晒。 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啊，出边嘅天气如何呢 哦，繼續天朗氣清啊！其實咧，依家個天係幾靚嘅。如果你六點零鐘睇咧，又睇到有啲彩霞啦，跟住咧日落嘅時候咧，又睇到啲晚霞啦。咁啊，一早一晚咧，如果大家肯等咧，其實啲變色嗰啲畫面咧，都足夠你打卡啊，或者喺面書啊、IG 壓 like 啦嚇。所以即係大家可以享受一下呢啲美景啦。咁啊，今日就～ 體感温度都我覺得有少少凍，我唔知點解、哦，可能琴日就夜啲瞓啦，因為冬至飯同屋企人都食得耐啲啊嚇，咁樣即係可以即係團聚下啦。咁都係重要嘅，正所謂冬大過年啊嚇。咁如果同屋企人可以多啲時間相處咧，絕對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樣 係啊，肯定係啊， 冇同屋企人一齊。食下饭啊，开开心心啊！ 即系都实不相瞒啦、啊，我寻日都话咗，本身我屋企就冇乜呢个做冬嘅习惯嘅，本身屋企嘅习惯。咁、哦、我寻晚咧，即系又唔怕分享，其实我都系食罐头沙甸鱼夹咗块面包咁样嘅啫。 哦，即系因为你要节食啊，定还是系、 啊、 因为晏昼食得多咗？ 咁冇煮嘢食，咁咪求其食咯，系、哦、啊，真系噶。哦 有啲家庭都係咁嘅，即係做過年就唔做冬咁樣啦，即係 都有唔同嘅。 我就等緊團年飯嗰餐啊，食翻夠本啊嘛，可以。 係啊，咁團年飯應該用呢四個字啊，啊整九大鬼。 九大鬼啊！聖誕節我都諗住整翻啲聖誕大餐喎，慰勞下自己嘛。 好啊，好啊，咁一陣間你知啊，小白飲食圖鑑睇下可唔可以有啲玄機啊。咁啊，小弟就食呢個潮州嘢啦，好耐未食過潮州嘢。 潮州 係 打冷定係咩啊？ 有嗰啲 卤水啊，嗰啲哇好食喎、 啊，嗰啲咯，系啊，想搞搞新意思啊嘛。 墨鱼片有冇食墨鱼片？ 鹅片、墨鱼片，仲有啲其他嘢啦，系啊，逐一数出嚟，费事一日费事朝头早令到大家哇，你琴日食呢啲嘢啊， 到都肚饿啊，而家 咁样，我都系食三文治咋今朝。好啦，咁啊，总之 Happy Friday 啊，大家。享受嚟紧嘅假期啦，开开心心啦吓，咁多位听众朋友， 好， 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唔该。 O K， 唔该晒，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天晴以及非常干燥，早晚系相当清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去到19度啦，吹和缓东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噶。展望星期六以及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咧系相当清凉噶。咁啊，新界嘅日夜温差咧仲较大添。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3至4。咁另外见到啊，头先话湿度41%啦，所以天气咧都干燥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早上嘅时候都系生效紧噶啦。早上嘅7:16啊，有今日朝头早啦，又揾到我哋嘅掌故啊，阿周树街街哥晨光大学出现啦。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邀请到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佳哥，早晨， 早晨各位， 同你讲定圣诞节快乐先啊、 哦， 先啊，快乐。 啱啊！ 虽然我哋就讲民间风俗研究，但系都会过圣诞噶嘛。 系都系风俗嚟嘅。 系啊， 风俗嚟。 冇错冇错，都系一种咧，即系西方传来嘅风俗噶。咁啊，但系因为讲翻本地嘅风俗，咁啊，你之前都有讲过冇呢个火龙啦，舞龙啦， 啊舞狮啊， 舞狮啦。啊，听阿佳哥讲，仲有啲譬如 系 麒麟都有讲过 啦， 系啦，貔貅喎， 系貔貅，貔貅嗱，相对嚟讲更加少人舞， 吓， 少人舞嘅， 系首先讲咗， 我谂啊，一两家人舞到啦， 吓，貔貅系点样嘅岁数咧？同佢哋有咩唔同咧？即系同舞狮啊、龙嗰啲， 嗯嗱，貔貅咧第一个造型啦，完全唔同啦， 嗯， 一开咗就咩嘅嗱，呢个好搞嘢嘅， 吓。 在那些史书里面呢、 啊、 是有记载过貔貅这种动物的。 是 猛兽。 猛兽。 猛兽。这种猛兽劲到成老虎那么犀利的。 那是不是以前即我纯粹问而已、 嗯、 在生物学来讲其实它是不是曾经存在过的 是不是曾经存在过啲人就講佢又似老似老虎嘅一種動物，實際上而家咧，你喺動物園有冇人寫貔貅兩個字都冇。 即係有機會，其實貔貅即係以前啲人話啊，佢係將老虎 某種啦。我哋而家唔知佢指係乜嘢啦，或者已經可能指咗種都唔奇啦。 係咯，因為老虎都好多品種噶嘛。 係啦係啊，同埋咧就而家就算如果真係見貔貅咧，就係嗰啲石像啊，嗰啲墓道啊，即係嗰啲陵墓裏邊嗰啲墓道裏邊嗰啲守護嗰啲神獸咧，就有貔貅啦。 哦，不過講開先講喎，佳哥，我記得譬如有去過日本嘅沖繩咧， 嗯， 佢哋都好多貔貅放喺嗰啲佢哋嗰啲廟啊，定係前邊嘅喎。 梗係啦，受中國文化影響啊嘛。 係咯係咯，佢哋用好多貔貅。 係啊，咁但係我哋民間冇啊貔貅咧，個樣就好似咧有啲搞笑嘅樣。 嚇點啊？ 系啊，佢嗰个史诗形象好凶猛啊，但冇，但系佢民间嗰个扎作嗰个造型咧，就好似一只，即系我先系觉得啦， 就有啲搞笑嘅，有啲小丑啊咁样。 Q 版咗啊，你知系嘛？ 系啊 ，Q 版嘅 ，Q 版嘅。咁佢咧佢嘅作咧就唔系好似狮子咁样啦，狮子一个啰笠住你冇噶嘛。 系啊系啊， 佢唔系嘅，佢一个哨机。 哨机。 块面咧系平嘅。 块面平嘅。 你谂下一个哨机，将手机画咗就好似一只老虎咁嘅样。 啊。 平嘅，咁你笠住块皮嚟冇。咁你就知係嗰隻皮又點樣啦？ 咁小學生嘅感覺嘅。 係啊係啊，其實有啲 Q 都你覺得啱，即係 Q 咯，好 Q 嘅。咁但係咧，實際上咧冇貔貅咧喺民間嚟講咧，喺廣府啊，廣府人嘅習俗咧係一啲偏門嘅鋪頭咧，就中意冇貔貅啦。 哦，但係喺個外形上面我都仲有啲疑問啊。咁佢個頭嘅樣式我哋就阿佳哥形容咗啦。咁如果佢啲腳咧？身啊，佢会唔会有一块嘅 唔系一块皮咧，好似尸皮咁样咯。 都系即系两个人嘅要。 两个人嘅，就有一只角，一只大角，后面有两只小角。 系。 咁个样咧，其实又似只猫，似只老虎啊咁样啦。 哦。 红色嘅，绿色都有，有红有绿嘅。 系。 就咁样嘅，就超地嘅，个鼻哥好大啊。 尾啊，尾巴啊，又话 啲鼻毛出嚟啊。 鼻毛。 鼻毛出嚟啊，跟住下边个嘴又好阔啊，咁样，咁啊，嗰两只眼有少少斗鸡咁样，咁嘅样嘅。 系咩？ 系啊，好 Q 嘅。 好搞笑添。 系啊，好搞笑啊！谂下你想象下知啊。 吓，咁啊冇唔会有嗰啲大肚佛喺度扛住佢嘅。 嗱，咁样嘅民间冇貔貅咧，就有人创咗一套套路出嚟咧，系有一只马骝，就佢叫青猴。 青猴。 青猴即系一绿色嘅马骝，同埋一个大肚佛。咁就鬥呢只貔貅玩嘅，所以有人話咧，即係有咁啊，就人講就呢只貔貅咧已經歸依咗佛祖， 哦、 歸依咗佛祖咧，咁所以咧佢原本一隻兇猛嘅野獸， 係， 但係而家就變咗一隻温順嘅水獸。 誒、哎，咁聽完佳哥講之後。又解得通喎， 即係佢係啊 ，Q 版啦， 係啦 ，Q 版啊，同埋佢可能同埋青猴啊，甚至乎係大毒佛一齊喺度有少少載歌載舞，即係係歡欣嘅件事。 係啦，咁咧以前嗰啲撈偏門啊、廣府啊、嗰啲大天子啊、嗰啲開啲反攤館啊嗰啲咧，佢就中意黏一張嗰啲即係好似揮春咁啊，睇咗喺埲牆嗰度嘅，叫做貔貅在此。咁點解咧？即係貔貅咧，傳説咧。就是有失食就冇得屙嘅， 哦， 系所以咧就大杀四方，就一路就有一入就唔会出嘅。 哦，咁样原来， 所以银行咧就唔可以叫貔貅嘅，因为银行就要有入有出先有钱赚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赌场先系有入冇出噶嘛。 哦，原来系咁样解嘅。 系。 咁佢唔同嘅，譬如頭先有提過啦，日本沖繩有見過啦。咁譬如講翻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上面咧，貔貅頭先你話有紅色、綠色啦，仲有冇話有其他唔同嘅品種？有啲有角，有啲冇角定係點啊？ 嗱，講就話咧，一隻角就係公，就叫做貔；兩隻角嘅叫乸，係乸就叫貅，就貔貅貔貅咁啊。其實係公同乸合稱，即係等於葉啊、鴛鴦啊咁嘅意思啫。 原來係一對嘅， 一對嘅，即係咁樣。但係每人冇乸噶嘛，出嚟冇嘅冇公噶嘛。 哦，咁啊，即係形容人哋好恩愛嘅時候，佢哋好似貔乸咁樣，其實又所以 咁樣就所以咧就香港嚟講咧啊，仲有一樣呢種嘢，主要係客家人嘅社區舞。客家人冇，咁但係實際上出處咧係抄唔到嘅，唔知邊度出嚟嘅。不過咧，我認識一個師傅，佢就話俾我聽咧，佢嘅功夫啊嘅舞皮丘功夫咧係嚟自流民一個派別啊，叫流民派。 流民派 或者叫流民教。 有冇話喺邊度？ 係一班喺四圍遊離浪蕩嘅一班客家人咧，係流傳住嘅，即係四圍走嘅，咁樣叫流民派。 哦， 系啦，咁样嘅， 可能同佢哋嘅即系叫背景都有关，即 系客家人啦，佢总之系同客家人嘅关系好密切啦，呢种冇貔貅。 咁有冇话譬如食生菜或者过年嘅时候，甚至乎系、 都有彩青， 都有彩青， 有彩青有彩青，但系冇乜特别，系个动作啊，好搞嘢咯，几次超咁样。 有冇话香港其实边度有机会可以见到呢个冇貔貅？ 其实唔定噶。唔定嘅，因為都睇嗰班師傅去邊度表演嘅啫嘛，邊度請到佢嘛。不過大埔就有一班，我知道大埔有一班， 哦，又系大埔喎、 啊，大埔，大埔系大埔好多嘢睇噶嘛。 但系阴公，我住大埔我都冇睇过添。 你识得我迟啊？ 系啦，我识得你迟啊。好啦，咁啊，冇皮丘就都几得意啊。除咗冇皮丘之后，仲有冇啲再偏啲嘅， 再 少人知啲？ 我都见过几次啊，真系叫斗牛。 斗牛啊？ 斗咧，星斗嘅斗。 星斗嘅斗。 系斗牛，咧斗牛咧， 牛系一只牛嗰个 牛。牛咯。 斗牛系。 系斗牛。斗牛呢家嘢咧，又佢同貔貅又咩嘅喎？又系即系类似貔貅咁嘅款嘅。但系就细只啲，佢样亦都系好 Q 嘅。 嗱， 有人讲过噶，有人讲过咧，佢话佢系一只即系嗰啲失乸。 失乸？ 失乸系一只失乸嚟嘅。就呢个咧，搵唔到啲咩文献记载，即系一只失乸仔，即系搞。总之咧，佢咧冇斗牛咧。就是通常就冇麒麟嘅时候、 啊、 就连带一隻斗牛。 咦、 欸、是。咁呢麒麟你知啦，一隻即係好出名嘅瑞兽同、 啊、 孔子有关系。咁、 啊、 佢就一出场呢，麒麟就是主角。斗牛呢就 是 配角。咁斗牛嘅工作係咩呢？就喺附近走嚟，就喺麒麟旁边走嚟走去呢。是做一啲滑稽嘅动作， 哦，做下巴咁样嘅， 系啦，就引啲人咧就开心，引啲僆仔笑，氹啲嗰啲围观者都开心。 咦，咁睇冇麒麟嘅时候有双重享受，即系一个就 系、是、双重享受啦，系啊，咁咧斗牛咧就一个人冇嘅啫，啲动作咧就系、是、譬如就一扑间屋啊，成日滚下， 系 无端端又跣低啊，即系搞搞震咁咯。 哦，咁斗牛咧佢算系一个人冇啦，咁佢即系冇四只脚嘅。 佢冇噶，一个人冇嘅啫。我见嗰啲一个人冇嘅啫。 哦， 系啦， 咁佢又就冇乜特别大嘅功能，又系咪净系客家人先有定系点咧？ 有传说就系客家人嘅客家人传落嚟嘅咯。 嗯， 系啦，咁啊喺啲偏僻嘅乡村会有冇咁样咯？但实际上咧，我喺香港都见过两次。 系，都系。 咁多年都见过。 又系唔通又系大埔？ 有三次，唔系都系嗰啲武馆拎出嚟玩啦、啊哦，即系冇师冇得闷啊，冇其他冇得闷啊，冇只斗牛出嚟玩下咯咁样。 哦，哇，都几特别喎呢个。如果下次譬如嚟紧出年农历年嘅时候咧，大家不妨可以即系谂谂，唔同嘅岁数你都有唔同嘅功能。 系啊， 斗牛就唔知啦。 唔系容易撞到嘅。 系咯， 撞到嘅， 系啊！ 啲师傅心情靓唔靓？有冇突然间有冇兴趣想玩下新鲜嘢咁样？ 啊，都得意喎呢个，系啦嗱，咁啊瑞兽啊呢方面你就应该差唔多啦，系啦，咁我下次又同阿佳哥一齐了解一下咧其他唔同嘅风俗文化啦。 好， 好嘛，唔该晒佳哥， 拜拜， 星期再见，拜拜。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我何时有闲聊时，讲这圈子。相当趣致，有说有笑，有梦幻时谈到圣诞繁忙时，好戏开始，缤纷布置，开讲景致有心思。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星光处处，可否佳节唱首诗 ？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尽是最暖心歌词，想你都可以听见。仍会记挂悠闲时写过的诗，喜欢圣诞，最爱说笑，做梦如是，但远去仍难忘。我的诗，今天再唱，主中真挚有心思。祝福寄语，轻哼低唱这首诗。 指数正开始。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Merry Christmas。但愿这好歌儿佳节中高唱一次。I wish you, I wish you, I wish you。 今天聽翻啲聖誕歌曲啦，嚟自歐陽國富城《我們的聖我們的快樂聖誕》啦。15度嘅氣温，咁啊，相對濕度38%咋，咁啊，大家查一下啲 cream 啊，隻手唔好爆擦啦。轉頭翻嚟7:30中新聞簡報之後，繼續晨光第一線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门宣布调整由香港特区、台湾地区和外国入境的防疫措施，包括落地核酸检测、澳门健康码红码和入境翌日起计第三日接受核酸检测的要求取消。相關人士入境之後，健康碼為黃碼，自我健康管理。並且自入境翌日起計，連續五日每日進行快測，結果上載至澳門健康碼。第五日上載快測陰性結果之後，健康碼轉為綠碼。登機、登船或者登車到澳門，需持有72小時內核酸檢測報告的規定維持。而直至入境翌日起計第九日凌晨零時之前，不能夠經澳門前往內地的措施亦都維持不變。政府表示，考慮到私家醫生、診所和醫院應該可望在短期之內提供新冠疫苗接種服務，而政府疫苗接種計劃下的復必泰二價疫苗和兒童及幼兒配方疫苗需求和供應較原始病毒株疫苗緊張，而且補給存貨所需時間較長。今日起，復必泰二價疫苗和兒童及幼兒配方疫苗將會優先免費提供給香港居民接種，而非香港居民將會繼續獲免費提供復必泰原始病毒株疫苗和科興疫苗。政府發言人說，會密切留意新冠疫苗包括復必泰二價疫苗的接種情況，並且根據本港的新冠疫苗存貨量定期檢視政府推行的接種計劃。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希望結束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並指所有武裝衝突無可避免會以外交談判結束。普京是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到訪華盛頓之後作出這項表述，他強調俄羅斯目標不是加劇軍事衝突，相反地是要結束。俄羅斯將會爭取達至這項目標，越快越好。普京認為加劇敵對行動將會導致不合理的損失。在北京，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會見美國亞洲協會董事會聯席主席桑頓。王毅說，中美關係要實現穩定可持續發展，首先美方要樹立正確對華認知，堅持對話而非對抗。兩國元首在巴厘島會晤時就探討確立兩國關係指導原則達成重要共識，美方應該放棄對華無理壓制打壓。桑頓說，願意繼續為促進美中經貿往來，推動美中關係穩定發展發揮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和非常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封路情况，受到爆水管影响，东头村道去翻黄大仙方向，介乎凤舞街至到东正道，即系近住东头村一段全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一号、二号 D、十号。11K 和113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同样受到爆水管影响，黄大仙沙田坳道去返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道的慢线都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二台话你知。 哇，隻手呢做咩伤成咁啊？ 唉，我上星期开工懒醒咁抠咗几样清洁剂一次过用，以为会洗得干净啲啦，又贪快冇戴手套喎，结果咪灼伤对手囉。 你以为自己系猫有九条命咩？清洁剂唔可以乱抠㗎，唔系次次都咁好彩，淨系整身少少会好得返㗎。 我知啦，以后唔会乱嚟㗎啦，但我哋做清洁呢一行成日都要用清洁剂同埋处理垃圾。要经常掂到污水啊，接触到刺激性化学品或者锋利嘅垃圾等等，有时都唔知道用咩手套先保护到自己。 嗱嗱嗱，咪话唔醒你啦！依家职安局资助紧中小企，添置符合安全标准嘅防护手套，戴咗呢一啲手套咧，就可以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对手。快啲叫你老细咧上网申请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一间传统企业， 一班开国功臣， 一个空降嘅改革派， 连场明争暗斗，各持己见，又各自以为意。 有人单打 独斗， 有人中伴 亲你， 是是 非非， 到底谁是谁非？ 国剧周末影院《特围》，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0日。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号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昏6点到晚上8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的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圣诞家仍最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啊！我肚里面嗰个 BB 就是我的圣诞老人啦，我就梗系想佢等我过埋个新年先至出嚟玩啦。不过究竟佢平唔平安，定一话系咪拆礼物日就可以同佢见面？呢啲咁重要嘅关键位，其实都系佢话事。圣诞节要爱多啲你嘅屋企人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周大事回顾啊！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睇到一周大事回顾啊，回顾下，当然唔净止已经系世界杯，因为你见到咧英超啦，已经开始快车啦，咁啊圣诞快车吓、 啊、 又嚟啦，擦靓物日啊，咁啊作为球员真系马不停蹄啊吓，同我哋一样啦、啊，即系放假咧都冇得休息嘅，不过咧踢场好波啊，做个好嘅节目都系重要啊吓。小白今日有咩 update 我哋先、 嗯、？update 啊，除咗就系话世界杯完咗之后啦，咁啊大家都可能有啲寂寞啊吓，不过咧其实你睇阿根廷队又犀利啦，咁啊佢哋都好多翻邊嘢出咗嚟，例如就係球王美斯揽住个大力神杯瞓觉嗰张相咧，疯传，甚至乎咧，而家你见到喺网上搜寻上面咧，十大入边咧，真系美斯都差唔多占咗四五个，咁、嗯、啊变咗系睇到佢嗰个人气咧，系真系相当之最高点率。 印佢个头像喺度嘛？ 系啊，佢而家真系肯定系一位超级嘅球王啦，所以我谂成队阿根廷队都系一样。如果阿队长想揽住个大力神杯瞓觉嘅，就俾佢揽住嚟瞓啦。 但系咧话大力神杯咧翻翻去巴黎圣日耳门嗰度咧，美斯谂住咧即系举个杯啦，喺巴黎嘅主场，跟住最后咧俾球会嘅高层否决咗啊。 咁 因为 咁明嘅巴黎又法国， 因为阿根廷系赢咗法国啦，有多国仇家恨，跟住阿安巴比或者麦巴比啦， 我哋嗌翻麦巴比跟翻港台新闻啦。 我哋安麦巴比啦，依家混合咪得咯，濑尿爆浆牛丸咁样捞埋一齐。好啦，咁啊，麦巴比咁啊，叫做都即系虽然入咗好多入球啫， 系啊，神射手咁。 喺最后原来佢系神射手嚟 啊！佢就系最尾嗰场咧，因为佢戴帽嘛，咁啊变咗其系啦，咁啊戴咗帽之后，佢啱啱赢美斯一球嘅、嗯，其实都好多得意嘢噶。例如咧，当佢攞咗个金靴奖嘅时候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个金靴奖其实有少少甩甩地啊，即系当佢拎住个奖嘅时候，嗰个金靴咧。摇下摇下， 点解？ 咁啊，麦巴比自己都望一望，咁啊就有少少苦笑。当然个苦笑唔系净系指佢嗰个甩甩地啦。咁另外咧，亦都见到咧，其实场波咧，即系决赛嘅时候啦，你见到美斯同麦巴比咪大家梅花间竹喺度入波嘅。 系啊。 咁虽然都中间都有十二码啦，但系入完波之后，其实有好多嘅小动作咧，俾镜头捕捉到。 嗯。 例如当美斯入完波之后行翻，即系入完波又行翻去中圈再开波噶嘛。 系啊。 我见到美斯咧，原来有望过麦巴比一眼。 嗯， 手握拳头喺条腰嗰度做咗一个拳头嘅动作 ，yes 咁嘅意思。咁、麦巴比又望到啦，咁当然就，后尾咧，即系大家都记得啦，法国队就连追两球嘛，连入咗第一球嘅时候咧，麦巴比就拎住个波由个龙门嗰度跑翻去中圈，跑翻去中圈嘅时候咧，咁摆翻啦，咁麦巴比亦都对住美斯做咗同样嘅动作，入第二球之后咧。都是有做同樣的動作，就話我都入咗波咁樣。咁、所以嗰場波咧，原來佢哋兩位球王啊，法國球王同埋阿根廷球王咧，都有呢類型嘅小動作嘅較勁，都幾得意。 咁啊唔緊要啦，但係翻翻去自己球隊嗰度就 同又做翻隊友啦。其實佢哋咧喺排隊上台嘅時候咧，佢哋都有互相擁抱、互相祝賀嘅。咁唔係話大家諗喂敵人啊，就係咁打就唔係嘅。其實大家都係喺個大家為咗自己國家去到爭標嘅時候，當然嗰一刻咧係敵人啦。咁、但係場波完咗啦，大家仍然好隊友嚟嘅。 係啊，咁希望真係夾得到啊，睇翻嚟。往下會唔會好嘅戰績啦？咁啊，其實好多各大聯賽咧都去到下半版嘅階段啊。咁因為即係如果以前傳統嘅德甲，即係歇冬啦，歇冬之後咧又開始咧個 new page 噶。咁但係你話喂睇翻英超嚟講咧，咁啊都戰事連連啦。包括咧阿仙奴對韋斯咸啦，即係嚟緊嘅 weekend 啦，咁啊長假期 啲球員翻去未啊？ 翻啊翻，其實有好多更加因為國家隊早咗出局啊， 係啊，就翻咗去自己效力嘅球隊嗰度要幫手啦。 同埋、球隊咧有陣時我都覺得幾不忍嘅，講就話維持狀態啦。其實世界盃期間咧好多球會賽嘅、即係譬如我亂啦，譬如西魯迪對曼聯或者阿仙奴對唔知邊隊咁樣，意思係乜嘢咧？當然有好多友誼賽嘅門票收益咧，其實球會咧都係賺盡每一分每一秒嘅。 咁梗係啦， 係啊，美其名就话热身赛啫，咁、但系其实都要踢翻场好波咯。嗱，呢个就系讲紧足球嘅世界发生嘅嘢啦。咁啊，好耐冇讲篮球，不如讲少少 NBA 啊。今日嗱，睇到咧勇士队啊 Warriors 咧作客咧篮网咧三名正选缺阵底下咧，半场已经落后四十分啦，创咗历史球队入边咧即系。作为卫冕冠军最差嘅一个纪录啊！即系半场，半场已经落后四十分咯。 即系五十比十咁样， 系好差喎、啊， 好差 到离晒谱添， 好差学界。 点解会打到咁噶？ 因为有三个正选缺阵啊， 系 有阵时啲球员咧伤患咧都好紧要嘅。又调翻转头，如果你嘅球队咧冇 bench， 即系冇后备兵员咧、 嗯， 有阵时打嚟打去都得个五个人咧，咁、 嗯、 真系 其实系会好攰，同埋一受伤你就已经见到板凳不足。正如譬如睇入樽个坑片就知啦，嚟嚟去都系得啊四眼仔喺后边嗰度搞唔掂啊。 唔系，仲有两三个啊，不过你唔记得人哋咁样啫。 真系唔记得。 好啦，咁啊，主要角度讲话太阳啦，即系呢个太阳队嘅班主咧，咁啊萨华咧因为涉及啊之前涉及种族歧视咧，而被迫卖盘啊吓咁样，咁啊，如今咧买家终于出炉啦。据 ESPN 嘅报道咧，买家系从事咧批发贷款嘅美国富豪啦，其中一位啦，唔特别讲佢嘅名啦。落实以$40亿啊，大概咧312亿啊，哇，300多亿买一队 NBA 嘅球队啊，值唔值就真系唔知道啦。成为太阳嘅新班主啦，呢一种天价嘅交易咧，反映 NBA 嘅球会啊，即系潜在嘅价值咧、嗯，原来唔止300亿， 好巨大啊！ 300亿港币买一队球队， 佢俾得300亿买一队嘅球队，佢都要谂回本噶。 300亿可以喺半山买 都唔知几多， 就算我当4亿一个 property， 哇， 系咯，你都计到， 哇，好夸张，好夸张。咁啊，当然后面有好多潜在嘅利益啦，喺当中，即系譬如卖波衫啊、门票嘅收益啊，或者博彩嘅收益等等啦。咁啊，唔逐一去讲啦。咁啊，究竟会唔会掀起 NBA 方面啲班主啊越买越贵嘅风潮咧？呢个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 系啦，咁另外大家要留意嘅咧就系、是，喂，网球大家都一定要睇翻咯。 可以入维园睇波， 直头系啊，因为一年。连三日嘅香港国际网球挑战赛啊，2022啊吓，咁啊亦都今日正式开始啦。咁啊，香港代表系边个啊？就系王泽林，咁佢咧就同世界排名第10嘅波兰好手咧，叫哈卡兹咧，咁啊会公开练习先嘅。咁啊，大家可以喺球场嗰度啦，就支持一下咧，就本地嘅网球选手啊。咁啊，其实睇翻王泽林咧，都当然厉害啦。咁啊，青年组赛事咧就经常都会攞奖嘅，两次咧就攞咗呢个青少年大满贯男双嘅冠军啊吓，亦都咧就。系创下咗香港网球嘅历史啊！今次嘅挑战赛咧，我就先唔谂嗰个胜败先，胜败如何？但系我会觉得系香港嘅选手能够咧就跻身于即系咁高嘅名次嘅话咧，咁强嘅成绩都应该要去支持一下先。 主场啊嘛，控场， 梗系大声嗌啊！ 网球系睇耐啲噶吓，嗱，我真系想同大家讲，即系你可能有门票买咗飞入场，咁每个运动都有唔同嘅 manner。记得之前桌球大师赛讲过。话啊，有啲 唔好叫 嚣 啊 嘅时候，你 唔好乱咁拍手啊。 网球咧睇得耐嘅、 嗯， 如果你觉得你身边带入去嗰个朋友仔，男仔女仔好啦，冇耐性咧、你叫佢。行住公展会先， 系啊， 隔篱 系啦，有得试食，而家有得试食， 行住公展会先， 系啦，行到闷嘅、行到攰嘅，肚饿可以试食， 系啦。咁当然我自己觉得你入得场，即系一票难求底下，你就尊重翻网球嘅比赛啦。因为旧时都系啲好皇室级嘅运动嚟嘅网球，即系大家喺网球系好绅士啊，好贵族啊咁样。咁所以个战线系长啲嘅， 系啊， 而大家。在拍手掌和欢呼和欣赏网球之前呢麻烦做下功课、 嗯、 因为不是好像足球咁样下下都放大返个 VAR 俾你睇返可以睇到啊呢球有越位呢球有失球呢球有铲人未必係咁样。 睇下长康嗰度会唔会讲啦咁如果你话今日23号啦喺12月23号嘅时间呢咁王泽林啊出场呢就不早于晚上8点钟嘅。咁、如果你话听日啊 ,12 月24号嘅时间呢咁见到王泽林呢就大概不早于下午4点钟呢咁亦都会准时出场㗎啦。 你知唔知点会介要讲不早 于球场嘅嘢，球赛赛事你点知啊？ 因为头先都有讲啦，即系你会丢时啦， 系咯， 不断打。 你足球比赛你都会加时啦，仲有射埋12码，玩到几耐系咪？ 所以即系心机旁边你，如果中意网球运动咧，大家可以入场支持下啦噃。 走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竞赛，伴你走总不会避开。白日梦里想发激素，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该独过苦撑不破，谁失心谁离阻，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不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伤感抛开，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装载，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后台。 Wherever you are， 前行不必感慨，风光刹那不在， 做嘅作品 Wherever You Are， 系啊，希望大家咧都揾到你嘅圣诞老人，日日都开心心啦。嗱，钟哥今日做唔做到圣诞老人？有冇礼物先？ 啊，冇啊， 冇啊，系嘛？ 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 未到圣诞， 未到圣诞，未到圣诞，咁样 下个礼拜又唔会做啊？ 点解？ 过咗圣诞， 过咗啦， 缘分 系啊。 你讲起圣诞老人咧，即系我好赶急讲啲嘢俾 慢慢讲， 慢慢讲，慢慢讲， 慢慢。 因为已经消失咗。 做咩？ 只系得琴日出現啫。琴日我經過燒味鋪咧，咁啊喺有一區，即係有一個區域咁啊，唔係有一區，有一區。咁我差唔多十點零十一點經過啦。嗰個鋪頭好多人，跟住我去到晏晝，即係差唔多六七點嘅時候又經過啦。好多人，全日都好多人。你估係咩鋪頭？ 全日都好多人， 全日都好多人， 即系唔系烧味铺， 就系烧味铺， 就系烧味铺，大家斩大嚿叉烧翻屋企， 仲要系多人到点样咧？排队啊，即系排咗成条街咁长。 莫非佢派饭？ 唔系啊，真系做冬啊， 做冬啊， 烧鹅啊嗰啲咯。 咁你除咗， 我就睇下会唔会有烧味铺咧，就趁做冬嘅时候 系 善心派饭啊， 系咁都有机会嘅。系你都啱，你都啱，你都啱，你都啱。 咁你估下，除咗人多排队之外，仲有乜嘢多喺嗰个铺头嗰度？ 有咩多啊？ 系啊，嗱，除咗有好多人排紧队啦，咁、 嗯、 当然佢有好多烧肉、好多烧味啦，仲、 嗯、 有一样嘢多，系多到佢要摆喺门口，摆唔到入铺头。 食物嚟嘅， 哦，就系嗰啲烧味咯。 唔系、 哦， 唔系，系咪食物嚟嘅？ 唔系食物， 食物， 盛载食物嗰个 饭盒 胶盒， 哦， 因为太即系佢可能佢预计到咧，你做到一定好多人买外卖噶嘛，咁嗰啲发泡胶盒咧。 佢係冇辦法擺到入去個鋪頭裏邊。佢、用啲即係佢送應該係送嚟啦。咁、用嗰啲膠袋咧，成棟就擺曬門口度。咁多嘅，就係咁樣。 咁即係斬燒肉都斬到手軟， 真係斬燒肉斬到手軟啊！ 係啊，因為尋日都睇翻啲報章啦，咁佢哋話到做冬嘅時候咧，街市嘅人流比預期之中少咗好多。 係啊， 因為而家放寬咗嘛， 可以出去食， 大家都一下子喂，隔咗咁耐啦，不如今年做冬我哋就出去食啦。 因為冇記錯係呢兩三年第一年可以容許十二人一台咯。 係啊， 呢個十二人一台對於好多跨家庭嘅一啲，即係譬如想同爺爺嫲嫲一齊真係出街食餐飯，應該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嚟嘅。 但係佢哋有冇問過爺爺嫲嫲想唔想同自己食飯㗎？可能爺爺嫲嫲我都係想自己開輕輕鬆鬆食，但係要 咁嗰啲冇辦法啦。咁大部分都想 嘅，係啦，即係見到面都係 影下相啊，咁啊一家人咁喺間。喺張台嗰度影下合照，我諗大家都會覺得哇，好似好耐咯。咁啊咁啱做到，大家都話團聚咁啊，食下湯又團圓咁樣。 琴日我就即係頭先同小朋友講，去咗一間潮州鋪頭食啦，佢都做咗兩三輪生意， 係啊， 啲嘢都上得好快啦。 所以都想你食得快， 連啲紅燒嘟嘟嘟嘅嘢都 賣曬啊！ 唔係啊，要本身你紅燒嘟嘟嘟嗰啲應該搞成半個鐘先有得一烹咁樣俾你食噶嘛， 佢都好快整曬啦。 哇！佢都三個字都整好咯，可能用啲內功咧。逼一逼出啲真火， 可能事前已經整咁一半， 係啊，可能 跟住佢之後咧再翻熱， 整咁大半添啊要， 之後再整埋嗰一半咁。 係啊，咁啊琴日就冬至飯啦，但我都見到有啲朋友咧係食兩餸飯嘅冬至飯，咁啊唔緊要，自己心裏富足就 OK。 係啊。 嗱，講開兩餸飯咧，今年 我講我都係食沙甸魚麵包啫嘛， 我知啦， 唔使特登講嘅，你偶然一日食沙甸魚麵包啫，我死唔信你日日都食。 日特狗大鬼係嗰日食沙甸魚。 攞出嚟講啊！真係我都好感受到你呢個氣氛啊！即係忍唔住都要補一棍， 所以我就想同翻啲聽眾講，就係話其實做冬咧，大家都可以簡單單食一餐。 平時我 barbecue 喺屋企燒，唔係我哋牛肉明太子， 係啊， 沙啲 咧話，係啊，偶爾一日咯，即係我今日聽咗你一次，我諗住都放你一馬啦，算啦。即係你話我都話冬，即係之後新年先食翻九大位啦。喂，但係咧今年咧兩餸飯咧真係2022年嘅焦點所在，點解？之前有兩餸飯，即係大行其道啦。第二，即係鐘哥都話：喂，叫 annual dinner 或者 Christmas party 都食兩餸飯去叫啦。喂，依家兩餸飯有 game 添，有遊戲喎。係啊，咁喺呢個初創平台咧，有一隻遊戲叫做 This Wise 已經咧準備上架噶啦，喺2023年第一季。 點玩先？ 咁不送咯，不送啊！即係你落一個 order， 好似舊時嗰個 game Cooking Mama 咁樣啊！即係你想整個漢堡包，你要整個漢堡包嘅麵包皮，跟住有個漢堡排。芝士要揀咩芝士啊 ？Blue cheese 但係兩餸飯佢點啊？有陣時又不三餸，有陣時不四餸咁樣。 係啊，你要接啲客人 order 嘅單，譬如小白你入到呢間餐廳， 即係不得慢咧，啲客人就喺出面發嬲啦， 嬲啦，好似之前 喂，咁咪似嗰個牛肉飯嗰個 game 咯？ 係啊，牛肉飯一個同埋一個叫係咪 overcook 啊？我記得有一個平台又 係嗰啲媽媽嗰啲 friend 啦。 係，總之有個廚師喺度，又係要料理，跟住啲客人會著火，好火滾會抌嘢。 好啊，你睇玩過啊？ 一定有玩過啦。係 啦。 细路仔又玩呢啲嘢， 系啊！你大家唔明白，我哋直播室嘅空间入边咧，多多一位少女啦， 系， 但佢系负责听嘅。 细路系细路啊， 你觉得细路啫？我真系觉得系少女嚟噶，廿零岁唔系少女系咪啊？ 讲起啊，嗰个双送饭 game 啊，你知唔知咩人会玩啊？ 咩人啊？ 就系唔食双送饭嘅人先会玩咯，因为大佬啊，我日日都食紧个双送饭，我每日都见到啊，我已经每日见几可能两文甚至乎三文，你仲要我唔食饭嘅时候都仲要见到双送饭，唔系嘛？ 系啊，嗱，我哋睇下咧呢个使用者为到产品所选用嘅热门搜寻标签，即系 hashtag 啦，第一个系虚拟，第二个系教育学习，第三个系生活无疑，第四个系点击冒险。第四个是 3D 咁样，嗱呢啲就系佢落嘅一啲 hashtag 啊。教育学习方面有咩意义咧？你觉得两餸饭呢个 game 最好唔好学咯， 咁又唔系嘅， 教你 积少成多， 教你第二次啦，要食双餸饭。 系嗱，仲有你教你咩？要 做事迅速咯， 系、嗯、啊，系啊，呢、這个系啊， 得失啲客人咯， 好好符合香港个节奏啊，呢、這个， 快啲试下慢啲啊， 系啊， 即系后边闹你啊， 秒噶啦， 拣完未啊？ 首先 拣定先排队啊嘛， 首先唔好抌得咁下，呢、這个都系香港初创嚟嘅，俾、条生路啊，咁辛苦先揾到个梁素凡派嚟做 game， 你都知盖嗰两三年香港都冇乜。比较 funny 啲、搞笑啲嘅嘢，谂住搞下 get 姐聪哥，俾条生路行下咁样。 啊，点解佢哋唔谂下整港式我妈卡车嗰啲咁啲咁嗰啲咁样？ 呢个似噶啦， 呢个都系噶啦，呢个咪已经港式我妈卡车？ 呢个好似噶啦， 系啊， 俾下面啦，又未推出，唔好抌得咁狠啦。 香茄子、斑腩， 你玩过先啦，可能你玩过觉得好 上瘾， 呢个 系上瘾啊， 玩唔舒服啊。 系啊，啲客人入去 order， 咦，唔该鲳鱼啊，嗱，鲳鱼要加15蚊嘅，以小弟屋企嗰间为例， 系，如果你玩呢个 game， 你唔记得系揿翻嗰15蚊出嚟咧，收少咗钱。 收少咗钱， 你又扣分，哎呀，弊家伙，就老板发嬲， 所以 睿智呢个 game 睿智， 世界上都有很多新鲜事嘅，俾大家发掘啦，无聊又好，认真又好，好玩又好啦，都系游戏一场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啊，早上咧已经相当清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去到20度，热少少啊吓，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依家16度嘅气温啦，系时候攞嗰啲咧 cream 出嚟查一下，因为相对湿度咧37%啊。 武器到乌克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话，美国证实北韩已经向雅格纳的购买作出交货，上月将导弹等的武器运至俄罗斯，赋予雅格纳运用，但是相信平壤提供的物资对战局难有影响。柯比又话，美国估计乌克兰境内有50,000名雅格纳的人员，估计有40,000人从俄罗斯监狱自重静务。广东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宗网络非法集资案一审裁决，集团原高层被判有期徒刑20年。法院审理查明，涉案的派生集团在2012至2019年期间，未经许可违规营运团贷网，在平台上向社会非法吸收巨额资金，未偿还金额超过348亿元人民币，期间又非法吸存资金超过325亿元人民币，有用于违法操纵股票交易和证券市场。两名主要负责人各被判囚20年之外，两人罚款合共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其他44人被判囚1年6个月至到15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220点，跌2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32.39，瑞士法郎0.931，加元1.364，人民币6.986。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66美元，卖出1,793.7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今朝市区气温普遍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预测本港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讲翻路面就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红桥对出。咁另外受爆水管影响喺东头村道啦，东头村道北行去翻黄大仙方向，近住凤舞街至到东正道啊，即系东头村对出嗰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黄大仙的沙田坳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沙田坳道去慈云山方向近着黄大仙道的慢线封闭，经过小心。 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十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运动员总是向住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三十一《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残疾人射箭代表队运动员魏家全，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新成立的索乐艺团要求听障演员在舞台上讲对白。观众听不明白可以怎算呢？他们当然有办法啦，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这个是他，这个是他，这个都是他。 时光如歌，用最后一火吻做纪念吧，趁最后的声音，就算残忍，遇上痛痛记忆替我见证，下一世没发生，用你背影令你感刻于心，做你作品，在爱的展览后你更亢奋，将经典亲手吻念，越绝望越见动人。 之前头两 plug 都是比较似大家熟悉的苏丽珊开朗那一面，来到第三 plug， 他形容就好像慢慢剥开进入他的内心感，被自己阴沉感性的一面大家认识。祝福苏丽珊，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周石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丽珊《爱情只是艺术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圣诞家迎最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圣诞老人有什么特征呢？送礼物，有爱心，经常笑，只要做到这几样，屋企个个都可以是圣诞老人啦。现在我都啱做啊，点解呢？因为我都够老啦。好好好。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一分，今天早上请来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王志伟 Chewy 帮我们分析大市。 Chewy 早晨。 早晨 Chewy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啊 ,Chewy 看看昨天港股升得挺好，升五百几点，虽然成交麻麻地，不过呢基本上新旧板块都有一升，但是看回昨晚美股做得差一点，道指要跌348点，纳指跌233点，都因为 Tesla 拖累整个纳指的表现。究竟宏观的大市怎会走向呢？交给 Chewy 帮我们详细分析，唔该晒。 是啊，睇返昨晚美股呢表现就麻麻地㗎啦，咁除了 Tesla 之外呢，咁美国嗰方面呢都有啲新嘅经济数据出台啦，咁当中呢就係、美国首次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呢就达到超过20几万啦，咁因为呢反而呢係、好过市场预期，咁所以令到呢个 經濟數據強勁之下咧，反而大家咧都擔心翻咧嚟緊嗰個加息預期咧會唔會繼續升温咧，令到美國聯儲局可能延長嗰個加息週期啊，咁所以令到咧投資氣氛咧就麻麻地啦。咁睇翻道指咧，尋日其實都一度咧跌超過800多點啦，咁但係收市嘅時候咧，都叫做跌幅收窄啦，咁就跌咗348點啦。咁睇翻咧，港股嘅 ADR 咧好多咧都普遍要跌啦，咁所以港股咧今日咧個開局表現都麻麻地㗎啦，咁但係咧大家都唔使話啊真係太擔心住先啦，因為睇返其實尋日呢港股一個升市嘅時候呢，睇到個成交金額呢都叫做升返去超過1000億啦，咁大家對後市嚟講呢都唔係話真係睇得太淡啦，咁恆指呢短線呢都仍然呢有機會呢守穩住20天線啦，即係大約呢依家19052點左右呢個水平啦，咁年底呢希望呢放完個聖誕假期啦，如果成個投資氣氛再好啲呢，咁睇下有冇機會呢仍然挑战翻咧20000點呢个水平咯。 嗯，就系、譬如我哋去睇一啲股份啊，或者股票咁样咧，睇嗰间公司，我哋会睇佢嘅业绩啊，咁睇下佢哋个表现点样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睇下佢哋啲大佬讲嘢咧，会唔会都可以睇到啲端倪嘅咧？咁啊，睇到腾讯咧，马化腾啊出嚟讲咗啲嘢啊，咁但系佢讲嘅嘢咧，究竟系帮到我哋去更加清楚腾讯之后嘅走势，定还是睇唔到咧？出嚟？ 系啊，寻日马化腾咧，咁就喺网上面有个即系叫做员工大会啦，咁当中咧都讲咗好多嘢啦，咁讲咗话咧，其实当中咧，我真系觉得咧，稍微大家都可能讲到好明白咧，就系嚟紧咧腾讯嘅后市咧，可能都系主要咧系贵精不贵量，咁可能因为其实过往咧腾讯都不斷咧喺同業都有好多嘅收購啦，咁但係睇到其實之前內地互聯網行業其實對於呢個反壟斷調查，咁令到咧成個平台經濟咧其實都有好多嚴格監管啦，咁嚟緊咧其實都睇到咧有關嘅政策啦，因為譬如中央之前都講咗話嚟緊咧我哋都要支持翻平台經濟發展啦，咁再加上咧譬如馬化騰咁樣出嚟講嘢嘅時候，大家對於好似成個行業前景嚟講都會好啲啦，咁同埋始終騰訊咧係遊戲一哥啦，咁睇到咧之前個遊戲版號其實陸陸續續咧都每個月咧都有一個常規化嘅批出啦，咁呢方面咧對於騰訊嚟緊咧遊戲業務嗰方面咧都會有大啲嘅支持啦，咁睇翻股價啦，咁腾讯咧，其实喺12月之后咧，其实都一路咧都守稳住300蚊以上呢个水平啦。咁而家短线咧，可能有机会咧，都继续整固翻啦。咁但系如果整固完之后咧，有机会咧再上市翻高啲嘅水平咯。 嗯，咁另外都想问下 Julie 咧，其实见到内房方面都有几好嘅消息。咁啊，内地政策事隔12年咧，咁啊再度开闸啦。咁啊变咗内房以及咧就物管股啊。咁啊，寻日都大家都走势都唔错。咁啊嚟紧啦，系咪内房物管股系咪真系几好嘅势头咧？咁啊会。会唔会有政策方面进一步嘅调节空间嘅咧？真系有嘅时候又会点咧？ 系啊，睇翻内房咧，亦都有再有好消息啦。咁中证监就有好多一系列嘅措施咧，都嚟紧咧支持翻咧内房嗰、那个财务表现咧，睇下可唔可以再改善翻啦。咁当中咧就提到咧话允许符合翻有条件嘅房企咧可以借壳上市。咁其实房企借壳上市其实喺2010年嗰阵时已经叫停咗啦。咁之后咧其实而家再次咧获得支持翻啦。咁大家对于嚟紧内房企业嗰个投资嗰、那个增速啊或者、那个嚟緊個投資方向咧，可能會稍微好翻啲啊。咁所以對於內房股嚟講咧，始終都係一個正面作用啦。咁但係即係可能再長遠少少，除咗政策方面咧，可能都真係咧要睇翻內地房地產個銷售表現情況會係點啦。咁如果睇翻物管股咧，可能就除咗咧留意翻多數因為香港嘅物管股咧都係同母公司有啲合作啦。咁可能就要留意翻嚟緊第三方嗰方面嗰個合作模式啊，或者方向咧會唔會大翻啲嘅時候咧，咁對於物管股咧個后市情况咧就可以留意翻咯。 嗯，咁啊临近假期啦，咁成交都有机会缩啲啊，咁投资者咧就要密切留意市况嘅变化啦。咁啊 ，Chewy 同你讲声圣诞快乐先啊嘛，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好啊，咁今日咧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唔该晒。咁啊，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多谢晒， 拜 拜， 唔该晒。 那灯火明年变了么？ 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杂行，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藤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坐立，这协议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享造访，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梗系讲咗工展会可以试食先啦， 系咯，即系估唔到 啊！ 试食对于大家嚟讲应该好重要，喺呢啲冬日美食节啊，工 好似话生意额即刻上升两成， 系啊， 正路啊， 关 事咧其实 关事， 如果冇得试食嘅，望到你咁香，唉，闻啫。 如果系咁样啊？如果是这样，之前去买的人为什么要买呢？都没得试吃。 经验经验告诉他，或者他真的很需要。但他那个叫做吸引力就下降了。但是不是、如果你说试块扒的，试完之后、啊、他真的很滑，不是只是闻到。 是。 那我就会想买。 但是、即是那些铺头、那些商户呢，在开始可以试吃之后，他们的付出是不是多了呢？因为多咗人去试食， 咁系啊，咁啊相辅相成， 系啊， 铺头赚到钱， 咁佢攞多少少出嚟做 promotion 嘅，佢更加多收益喎。 斋食唔买咧？ 诶，唔系，佢直情佢啲店商自己都话生意翻咗倍咯。 哇， 直情第一日试食嘅成果 真系叻叻啊！ 正所谓有食唔食最大恶极。咁你食完之后咧，你系谂下有少少 guilty， 有啲内疚，算啦，都系帮你买翻包啦。 唔系人嘅习性真系咁啊！当你食开咗嘅时候，你发觉啊，佢真系几好食，我都想买翻屋企食。 好啊，好啊，好啊， 有呢个诱因喺度。 系啊，咁啊，工展会咧，除咗你话买食物之外咧，仲可以买圣诞礼物。 嘅。我之前咧，鐘哥啊講咗個 research 出嚟，就係話啊，大家收到咩聖誕禮物就最唔中意嘅，即係最唔好啦，嗰啲水杯嗰啲啦，唔使重複噶啦，估計大家心裏有數。 鎖匙扣啊， 係啊。不過咧，有另一個媒體咧就話交換禮物咧最想收到，今年啊最想收到，即係當大家都有十個選項可以俾大家諗啲 wish list 出嚟啦。咁啊，邊十大咧？咁啊，講緊係$100至到$500之內嘅。 哇，咁貴嘅？ 係一啲提案喎，咁樣 有乜嘢公司係可以去到$500㗎？ 香水咯，其實有好多， 有好多，你買支酒都唔夠水啊，係啊， 有啲唔得添啊，係 啊，係啊，咁樣。唔係有咩公司啊？我意思你話、 哦、 交換嗰額度， 交換嗰額度啊 ！Finance 嗰啲公司好多都$500都嫌少啊！ 如果你老闆攞$500出嚟做一個禮物， 哇！嗰啲孤寒啊， 轉會啊，可能 我做嗰啲公司都係50-100 轉會啊，轉會 你都好啊， 梗會啦！你點會啊？你舊時電視城嗰啲阿姐一抽抽架車啦，已經都22萬啦， 轉頭攞鎖匙開一開又開層樓啊， 22萬啦啊！ 嗰啲係抽。 是啊， 不是交换抽的。 是啊， 交换是即是了解拿出来的。 是的是的。好啦、咁根据网站平台去讲啊，第一位呢就是一个C字头的手机壳咁样。 哦、 原来啲手机壳成300-400啊，即是在九龙塘嗰个商场都有一间。 但 是 要问啱呢嗰个型号先得。 对，同埋那个款式是不是你喜欢先的，是不是 他都是买个牌子啫。 是啊，咁是咁噶喇。 咁究竟是那个机壳的牌子紧要啲还是个电话的牌子？ 其实那间我先问先，那间嘢本身有冇 coupon 嘅 ？coupon 即系咩意思啊 ？coupon 即系譬如我攞住个 coupon， 其实就可以当 cash 咁用嘅。咁我无论系咩型号嘅手机、我去到嘅时候，我都可以揾翻我自己中意嘅款、中意嘅型号嘅。 咁咪 cash coupon 咪即系俾钱你？咁咪即系变咗唔系礼物啦嘛？ 有少少。咁我净系可以喺嗰个 category 入边选择啊嘛，我唔可以拎出我食咗佢咁唔得噶嘛。 我又唔知喎， 我都唔知啊。 问起人，我都想了解一下。其实啱，如果我想送一个手机壳俾钟哥，但系我唔知佢金牌系中意机动战士定系中意鬼灭，定还是系中意咩都好啦、 啊。原来中意哆啦 A 梦， 系啦，我 惊 我买唔啱佢心水，咁我咪俾张 呢一期。 咁咪系咯，如果我买啊买系啊，如果我买啊买错啦，咁咪不如等你自己去精心挑选一下咯，系啊，好啦，跟住咧呢个就钟哥应该好啱噶啦，就系咧 H 字头嗰个雪糕铺啊，嗰个叫做宝石型挂锅外卖雪糕火锅正点套装， 可唔可以再讲多次啊？ 可以。宝石型挂锅外卖雪糕火锅精点套装。即是俾你做雪糕火锅嘅。 哦，即是挂住喺度用㗎。 靓㗎嗰个。 哦，咁座台。不过佢嗰个系升咗喺度嘅。 靓㗎、 我麻麻地。 你两口 呢、這个几钱啊？ 两口子around $400度啦。 呢个靓喎呢个。 係啊，即系两户好似好 elegant。 点解话佢靓呢？坊间呢一类型嘅火锅朱古力火锅其实好多啊。咁但系大部分呢真系讲大部分其实都系同卡通呢。是挂咗勾 嘅，系啊系。 咁你食嘅时候咧，我又唔中意嗰个卡通人物，我又中意 classic 啲嘅感觉嘅时候，呢、這个就帮到手喎。 几多钱啊？ 大概$400啦。 咁你将个钱咧，你换咗做雪糕券俾我啦。 系系，咁会好啲啊，咪舒服啲啊。因为佢入边都除咗呢个火锅套装，其实都有16球咧指定嘅迷你雪糕球送埋俾你嘅。佢、一 pack 咁样。 系。佢又送埋朱古力俾你啊？呢、這个 有类似咯。 咁你可以卜咁样。 大家买一佬讲雪糕呢啲就唔够诗情画意啊嘛。少女有冇兴趣啊？呢啲有 興趣。有啦，系啊。 好。呢、這個 好開心啊！呢、這個一路拍拖一路喺度食住，我覺得一流啊！我結咗婚我都覺得過癮啊！呢、這個 唔係少女最正，佢攤喺度真係好似聽緊收音機咁，好令我好有現場感啊！好有現場感，我喺度不斷努力工作嘅時候，我深信收音機旁邊你都係咁嘅狀態，咁緊要嘅，帶俾大家歡樂，同聖誕老人一樣。 佢睇電視都係咁嘅碌嘅啫，話俾你 送禮物出去冇話要收禮物嘅。好啦，第六位就係咧呢個。 有咩功嚟观摩嘅时候 可以，但我系欣赏你嘅，我心坦入边，我系 appreciate 你用一种咁嘅态度去听我做节目。 你搵唔到第一间公司嚟咁样。 O、okay, K， 好啦 ，L 字头嗰个香喷喷嗰个冲凉品牌啊，嗰、那个有个礼物礼品套装，咁有啲冲凉嗰啲一粒粒嗰啲冲凉珠珠啦，咁 for 你去 station 嘅时候用啦、喂，原来佢叫做咧沐浴。气泡蛋啊，个正音系 哦，气泡蛋即系抌入去，啵嗰啲啊嘛，系啦，气泡蛋 我都有试过， 照纸面亦都 你都有试过， 试过 哦，我有试过， 正唔正？ 不是我杯茶啦， 香唔香？ OK 嘅 ，OK 嘅，其他都 OK 嘅，即系我都系阿超英哥啊嘅支持者。 你三分钟噶嘛？ 三分钟，即系唔好搞咁耐。 同埋嗰江水咧。太多水啦， 同埋之後你又唔可以淋花，咪抌咗啲 啦，係啊，洗衫又唔 得， 係啊，除非佢呢個品牌遲啲做啲多啲 organic 咯。其實我知道呢個澳洲嘅品牌，其實佢本身都係推崇嗰啲健康嗰啲概念啦。不過係咪全有機我就唔知道啦。咁樣好啦，跟住就係啲按摩揼骨嗰啲嘢。系啦，就系、是、俾你买 机器啊， 系啦，摆喺旁边嗰啲揼松啊，嗰啲 成座嗰啲，定系一两件挂喺个身上 边，五百零蚊之内啦， 咁系五百零蚊。 哦，呢个就可能 五百零蚊都难买啊，呢个。 唔系，但呢个对于某部分人嚟讲就可能有帮助。 嗯， 即系未必个个话出去，我出去揼个骨先。咁但可能喺屋企咧，简简单单或者开工嘅时候，哎呀，肩颈膊痛， 系咯， 摆上颈度。即係頂到一陣啊嘛， 係啊係啊，都有嘅。 佢連成咗喎，又有嗰個泡泡，跟住又揼骨部沖涼揼骨齊曬喎。 係啊，其實咧我發現咧呢啲嘢咧都係咗 A 加 B 或者 B 加 C 嘅啫，其實創意嘅激活。佢一個咧係按摩器再加藍牙喇叭咯。跟住我碌多落去兩格就係單純藍牙喇叭咯。 哦， 咁你有按摩器加藍牙喇叭，咁梗係買咗嗰個先啦。但係有啲人話：，喂，唔係啊，淨係買藍牙嘅喇叭 Bluetooth 嗰啲咧，靚聲啲啊，咁樣咁啊，呢啲鹹魚青菜各有所愛啦。 好有趣啊！講開交換禮物咧，咁啊，即係講遠少少講下抽獎啦。咁你哋覺得抽獎禮物受歡迎啲啊？定現金受歡迎？ 現金 好有趣，點解我咁問呢？我有即係好多年前啦，咁我有一次做一個嗰啲比較大啲嘅 公司 嘅去到抽獎環節啦。咁明明嗰份禮物咧係貴啲嘅，即係我好記得嗰次係一個機票連酒店住宿，萬幾蚊嘅喎，萬幾蚊好厲害啦！ 我揾到個竅門喺邊，一闊三大，我攞咗你呢嚿嘢。但系我自己可能揞嘅錢更加多，我又未必想去嗰度玩。 現場萬幾蚊噶咯，已經酒店連機票啊，好開心啦。咁跟住啲人咧歡呼啦，好嘢好嘢。咁跟住咧，當然咧，即係送完曬之後就會叫個老闆，老闆啊，會唔會送多啲啊？咁樣，老闆就我即刻攞一萬蚊出嚟抽。 哦， 一萬蚊明明係少過萬幾蚊噶， 嗯， 但係一萬蚊啲人會更加開心。 知唔知點解？ 點解咧？ 你主持得好。 嗯， 我試過一樣嘅情況。 嗯。 但我唔見到啲人係開心，所以我估計係咁。你覺得咧？ 唔係呢個肯定係啦，唔好話覺唔覺得啊？ 呢啲嘢我又唔敢自己講嘅。 等我，我哋幫你講， 我哋送下聖誕禮物俾你啦。 所以到最後可能真係錢同禮物開心就得啦。 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并指所有武装冲突无可避免会以外交谈判结束。普京是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华盛顿之后作出这项表述，他强调俄罗斯目标不是加剧军事冲突，相反地是要结束。俄罗斯将会争取达至这项目标，越快越好。普京认为加剧敌对行动将会导致不合理的损失。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受到强烈的冬季风暴侵袭，带来严寒天气，航班严重延误。全美有超过一亿人处于冬季天气警报之下，预计周末的降雪天气将会造成外游混乱，多个主要机场已经取消不少航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寒流可能会带来几十年来最寒冷的圣诞节，周末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摄氏零下45度的低温。当局形容这个是一代人遭遇一次的冬季，预期风暴将会在中西部和加拿大造成破坏和停电。北极气团预计将会吹至美墨边境，佛罗里达州亦都预计将会迎来30年来最寒冷的圣诞节。肯塔基、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以及纽约州的水牛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圣诞节是一个充满西方民族色彩的节日，大部分国家都会将圣诞节定在12月25日。不过原来有另外一部分的东欧、耶路撒冷等等地区的国家，他们将圣诞节定在1月6日、1月7日或者1月19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那就要在圣诞节的由来那里讲起了。圣诞节是为了纪念和庆祝耶稣降生而设立的节日。根据各派使用的历法，由于不一样，推算出来的公历日期也都有所差异，所以大家庆祝的时间咪有出入咯。欧洲不同地方原来他们在圣诞节都有不同的庆祝活动的。例如瑞典的圣诞大餐是以烤火腿为主的。据说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就是大家会在圣诞节之前一日下午三点钟一起就收看某一个频道的卡通片集。不知道真定假的了。南欧地区的圣诞节就受到古罗马龙神节的影响，也都有吃圣诞大餐进行宗教仪式、摆设和送礼物等等的活动。其中希腊更加会以船只为圣诞节的传统象征。据说很多的希腊人家企入面都有自己特别装饰的圣诞船，就好像我们圣诞树一样那么普遍。东欧地区普遍都是信仰东正教的，东正教的门徒他们在1月7日才会庆祝圣诞节。而在俄罗斯有一个包含了12道佳肴的神圣晚宴，每一道菜肴都是为了纪念耶稣的门徒，更加有一个叫做严寒老人和雪姑娘会在当日拜访每一家每一户，分别去到送礼的。德国方面，圣诞节就好像农历新年一样咁盛大，通常一家人都会一起吃圣诞餐、团聚和聊天。去到 Boxing Day 12月26号的时间，更好像我们拜年一样会周围去。而北美方面，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会出现就是法国式的圣诞老人之外，北美洲地区的圣诞节活动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经典的圣诞大餐、交换圣诞礼物。比较上特别的就是1955年有一个百货公司的广告错误将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就一起来讲，搞到当时很多美国的小朋友打埋这个电话问威圣诞老人在哪里、于是乎当时的指挥官哈利就下令他的下属在雷达上观察圣诞老人的行踪，提供小朋友看得到圣诞老人飞紧的最新资讯。自此以后，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就在每年的圣诞节推出一个跟踪圣诞老人的行动。你说这个传统文化几咁有趣呢？ 谁人愿听说到与你打磨别人共无法规矩矩矩跌跌撞撞都打成名，如能够疯疯癫癫你记住未叫做无人认证，但有谁将底牌看清，饰演这类型都给观众标明完全错的角色被挤低几占离开，怎样去部署其实心最清，运气在这任我挨着打到搏中要立命，我就已否定不肯定，不信成败注定，位置在此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开彩色， I'm not crazy， 这叫荒诞叫做清醒，情愿不解释，来用我日后强大作者。我任你纠正。Yeah， 背上底下要运重伤不定性，痴迷望两次在望上投资不纯粹。我却会笑到最美，要你每个验证，仲继续犯大脑，好心咪唱歌用个大脑。公众标明完全错的角色，或者先给你最轻，先给你最轻，先可以换到台下欢呼声。 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到搏尽条烂命，我就已否定搏肯定，不信成败注定，位置再差但我能卖出所有换开彩色。 I'm a crazy， 只要放但要作清醒，当错到落成，但在下怕为雷定，做做笑话讲起今也够我取胜，够自救我算我本领。我再差任我挨着打都拼尽条烂命。I'm not crazy, I'm not crazy。运气再差任我挨着打都搏尽条烂命，摘下了根就有生命。也从未怨命，再唱这首是我曾付出更加好唱到底。I'm a crazy， 这种荒诞要作清醒。你眼才无敌，尽做无杀听容下难情愿不解释。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啦。今次咧，我哋邀请到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陈家阳总督察咧，喺节目入边担任嘉宾主持，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警方打击违例泊车引致严重阻塞嘅资讯啊。Jasper Sir， 早晨。 早晨啊，小白，各位听众都早晨啊。嗱，听日咧就系平安夜啦。嗱，我喺度提早咧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进步。嗱，小白，你谂好听晚去边度玩未啊？ 圣诞节咧就梗系揸车车埋三五知己去尖沙咀食饭同埋睇灯饰，然后直落啦。咁之后唔使逼交通工具翻屋企啊嘛。 嗯，自己揸车当然好方便啦。但你有冇谂过，如果每个市民都喺人多车多嘅大时大节揸车出去庆祝，再加上咧，如果啲司机都随意咁样将车辆违泊咁停喺路边咧，咁样做系会对路面咧造成严重嘅阻塞噶。 Jasper， 你又讲得啱。不过大家若果真系需要揸车出去庆祝，就记得咧喺出发之前稳定合法嘅泊车地方啦，即系咪标又或者系停车场，千祈唔好贪方便违泊啊！Jasper， 我有听过一个嘅迷思嘅，就系、是、警方喺大时大节系唔会向违泊嘅车辆发出告票，这个传说系咪真噶？ 嗯，咁当然唔系啦。其实司机违例泊车引致阻塞咧，系一种不负责任嘅行为。唔单止引起市民的不便，严重的话是会影响紧急车辆进出道路，令到他们无办法准时到达现场，后果是可大可小的。而且我们警方为了保持道路的畅通和安全，对违例泊车的执法是不会因为节日而受到影响的。截至今年的11月，警方一共发出了超过300万张的违例泊车告票，平均每日发出超过9200张的告票，比上年的同期多了 2.3%。 是啊，我平时咧成日都见到好多司机贪方便，就咁咧喺附近停车摆低架车就咁就走咗去啦。甚至有啲司机咧泊埋上行人路，其实咧真系好不负责任啊！搞到其他行人因为冇地方行路而行咗出马路嗰度，或者被逼咧喺车罅之间行出嚟，令到发生交通意外嘅风险大大增加。 是啊，小白，违泊可以形容为咧将自己嘅快乐咧建筑喺人哋嘅痛苦上面啊，系一种极不负责任嘅行为啊！特别是临近节日咧，多咗人出去庆祝咧，违泊嘅情况就更加严重啦。而司机违泊嘅位置咧，系有可能会造成严重嘅挤塞，瘫痪该区份嘅运输系统噶。嗱，就好似今年嘅10月28日啊，有一架私家车就违例停泊喺跑马地黄泥涌道嘅电车路旁边啦，司机泊低部车就走咗去啦，导致后面嘅电车咧系冇足够嘅空间通过，令到跑马地同埋铜锣湾一带嘅电车服务咧，仲因为咁咧一度受阻，影响咗唔少嘅市民噶。嗱，你都会可能以为咧呢件事都系一单半单啫，咁其实咧香港真系每一日都发生呢啲事件噶。嗱，再好似近期啲啦，喺12月10日喺西湾河嘅泰安楼出面咧，有一架私家车咧就因为停咗喺转弯位行人过路处嘅位置咧，系唔单止阻住行人过马路嘅，仲影响咗嗰度行驶嘅巴士转唔到弯，造成咗非常严重嘅阻塞啊！ 對呢啲咁不負責任嘅司機，唔知道警方又會唔會採取啲乜嘢特別嘅行動去到打擊違例泊車嘅呢？ 為了確保道路的暢通和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其實警方一直都非常重視打擊違例泊車，亦都將相關的違例事項納入在我們重點交通執法項目裡面。在我們各個總區都會進行嚴厲的執法行動，例如在11月25至26號期間，警方在新界北就進行了一連兩日打擊違泊的行動，行動中一共發出了超過3000張的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拖走了7架造成嚴重阻塞的違泊車輛。另外在11月16日，九龍城警區和西九龍總區交通部就進行了聯合的行動，在區內多個地點進行嚴厲執法，打擊對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和造成阻塞的違例停泊車輛，當中包括在限制區、巴士站和斑馬線範圍的違例泊車。行動中一共發出了接近2000張的定額罰款通知書，以及拖走了12部造成嚴重阻塞的違泊車輛。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違泊只是被罰款，違泊的車輛有機會會被拖走的。其實作為一個駕駛者，如果為了省回一些泊停車場的幾十元就隨意將車亂禁泊的話，之後行街吃飯的時候又要心過掛，不知道會不會被人抄牌，回到來還可能真的吃了張牛肉乾，那就真的得不償失了。话时话 ，Jasper， 早排咧，我喺网上面见到有一位车主发现自己啊，摄咗一张牛肉干，一睇之下，发现咧原来系属于隔篱嗰部车嘅，似乎系有人想喺车主唔留意嘅情况底下帮佢交罚款。其实咁样会唔会触犯法例噶？ 小白，相信你讲紧嘅咧就系11月26号喺观塘骏业街发生嘅案件啊。其实除了事主部车之外，同一条街那度咧，仲有另外5部车都被人用同样的方法放置了告票嘅。经警方深入调查之后，我哋以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拘捕了涉事的车主同埋佢嘅女朋友。警方喺度重申啊，违泊已经系好唔啱噶啦，仲将自己的告票放在人哋嘅车度就更加唔应该，咁样做系会负上刑事嘅责任噶。 哇，为咗逃避交罚款咧，就触犯刑事嘅罪行，咁大家千祈咧就唔好以身试法啦。系讲开又讲啊，除咗发告票之外，对于嗰啲造成危险同埋严重阻塞嘅车辆，警方咧就会将车辆拖走啦。咁如果我系嗰一位违泊嘅司机，翻嚟唔见咗部车，又唔知道系咪俾人拖咗，有啲咩可以做呢？ 我相信唔少嘅车主咧都会有呢个迷思嘅。其实对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即时危险或者对道路造成严重阻塞的车辆，警方是会即时拖走。咁架车在被拖走之后，车主首先要联络该景区的报案中心去查询自己架车是不是被扣留紧，之后就要需要带同他的正本车辆登记文件、第三者责任保险证明、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回该景区的警察汽车扣留中心，即时缴交翻拖车嘅费用同埋扣留车辆嘅费用，先可以拎翻自己架车噶。其后咧，仲要喺21日内咧，系交翻告票嘅定额罚款。如果想揾其他人代领咧，仲要带埋授权书先得噶。 除咗告票之外，我都听过警察咧会用摄录机去影低司机一啲嘅违例事项，然后再用寄信嘅方式去检控呢啲司机。 冇错啊，我哋警方嘅流动摄录队会喺全港各区进行不定时嘅流动摄录交通执法。向违例的车辆进行录影的搜证，针对一些在限制区、巴士站等的地方违例停车、造成交通阻塞或者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的违例行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收不到告票就没事。 其实我有时都会见到啲车求其泊在巴士站那里，影响到巴士埋不到站，一来阻住条路，后面的车又行不到，也都对乘客上落构成了危险。警方在这一方面又做了什么的工作呢？ 当然有啦，除了恒常的执法行动和刚刚提及的流动摄录队之外，其实宣传教育都很重要的。以西九龙总区为例，深水埗警区就联同了深水埗道路安全委员会、香港交通安全队、西九龙总区、九巴和城巴等的持份者，针对违泊的问题推出了宣传教育计划，主题就是联系社区共建文化，当中包括了在深水埗区内多个巴士站是张贴由我们警队学长计划的大学生学员设计的宣传物品，向大众特别是司机推广做过负责任的道路使用者的。包括就是不要在巴士站里面违例停泊，希望透过计划去加强普罗大众对道路安全的关注。 提升道路安全的确咧系需要市民大众唔同嘅持份者一齐去支持噶。除咗违例泊车之外，我都见到咧有阵时车放在后巷，亦都有好多嘅废车长期咧就霸占住同一个咪标嘅车位，令到一啲真系有需要泊车嘅人咧用唔到呢啲车位。唔知道警方呢方面又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措施去到处理呢啲问题呢？ 警方就处理起行车路旁边啊、泊车位啊、行人路上面啊，同埋公共运输交汇处嘅弃置车辆咧，我哋警方一直同相关嘅部门咧制定咗一个联合嘅行动模式噶。嗱，由民政事务处咧统筹同埋协调，运输处咧会确认车辆嘅登记状态，并且向车辆发出告示。而我哋警方喺确认咗冇涉及刑事成分之后咧，就会由路政处提供拖车将车辆移走，再由地政总署提供场地存放，同埋根据土地杂项条文条例咧去处理呢啲弃置车辆噶。 Hey Jasper， 我记得你之前曾经有提及过，警方喺2020年推出咗呢只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唔知道成效又系点呢？ 小白，警方推出咗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之后咧，我哋前线嘅同事咧，透过智能嘅电话输入违例车辆嘅资料，喺现场咧即时列印告票，令到整个执法过程嘅效率同埋准确性咧大大咁样提高。嗱，截至今年嘅11月，我哋警方已经发出咗超过280万张嘅电子定额罚款通知书，比上年嘅同期咧增加咗超过30%嘅。 哇，多咗咁多啊！咁其实对比传统告票，电子告票咧系点样令到执法嘅过程快啲嘅咧？ 嗱，运用电子系统执法最省时咧，就系我哋前线同事只需要扫描行车证上面经过加密嘅二维码，就可以读取车辆嘅资料，就唔需要就好似以前咁样逐行咁样填写啦。同时，我哋前线嘅同事可以透过全球定位系统输入违例嘅地点，最紧要嘅系同事可以喺现场拍摄照片，用嚟记录当时违例泊车嘅情况作为取证。比起传统的草图更加准确地反映违例的情况。 运用科技执法的而且确可以做到快很准，各位司机真的不要心存侥幸，以搏一搏的心态在道路上面随便违例泊车，造成严重阻塞的时候，分分钟还会被拖走扣留。 是啊，都是那句，只要各位司机做一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时刻专注忍让守法，就可以确保到道路的安全和畅通。 听完 Jasper 今日讲解同埋违例泊车引致严重阻塞嘅资讯，我听晚咧都系选择翻公共交通工具出嚟庆祝啦。咁大家如果咧都系揸车出去，就记得揾翻一个合法嘅车位泊车啦，或者选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啦。仲有啊，听日咧就系圣诞节啦，饮咗酒真系唔好揸车啊！今日咧亦都好多谢 Jasper 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咗有关打击违例泊车嘅资讯。再次预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新年进步！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比较车多，而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就慢车，龙尾去到釜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比较车多，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共二十大关乎国家与香港未来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哋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深切体会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辉煌成就，明白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明白我哋肩负的使命任务， 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和光明前景，让我们团结奋斗，共担责任，共享荣光，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共同推进国家香港发展。 圣诞家凝聚爱，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我五姨妈就是我的圣诞老人，因为每逢圣诞节，她除了会亲自炮制充满节日气氛的苹果批给我之外，还会送来圣诞卡的，令到我每一年冬天的圣诞节都感觉得到特别温暖。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圣诞快乐。 点解呢盒嘢喺你哋度嘅？ 我冇谂过佢真系会收到。 Anita 从来都冇抌过我哋送俾佢嘅嘢。 改编自梅艳芳歌迷嘅真实回忆， 一个个故事呈现出偶像对粉丝嘅影响，同埋令人永志难忘嘅生活细节。 纪念梅艳芳系列周末大电影《朝花夕拾，芳华绝代》， 12月25日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我有啲嘢要俾翻你啊，我谂你会好意外。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以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31，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残疾人射箭代表队运动员魏家全，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昏6点到晚上8点环球榜时段内揭晓。今年颁发嘅奖项包括 最受欢迎10大国际金曲、至尊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咧都坐过山车啊，最多跌800多点啊，最后咧收市跌348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33点，港股 ADR 咧都系要跌嘅，都跌得多啊，跌300多点啊吓。睇嚟咧，亚洲地区嘅市况今日都麻麻地啦，就系受咧美国嘅 GDP 拖累。究竟系咪真系咁咧？定还是咧假期嘅气氛浓厚，大家都唔想出手，投资会淡静一啲咧，咁啊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嘅开咪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都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萧伯话唔使睇世界杯咧，睡眠充足咗多少啊，精神啲。 咁啊，梗系啦。嗱，今日系23日啦。喂，不过听日咧就平安夜同埋圣诞节都喺度咧，就先祝阿大壮咪啊圣诞快乐先。 多谢萧伯啊，萧伯嘅屋企人都一齐咁开心，全香港人都随住啲疫情啊过去咧，大家就。欢天喜地开心啦。 是啊，个个温温暖暖的圣诞节啦。不过其实嚟緊呢，圣诞节的假期又有啦，除夕同新年的假期都会喺度嘅。咁大家都应该可以放心同埋放轻脚步呢，去到好好玩啦。所以对体能嚟讲呢，都係一大挑战嚟㗎噃。 你呢成日用体能呢叻嘅人就係啫，我呢啲係休息一下啦。 你啲体能去咗官司上面啦嘛。 尤其是之前呢就睇起个世界杯，成日见到同官司有关呢，就是 师爷乜啊？听唔清楚。原来讲紧阿师爷树啊。 哦，师爷树， 摩洛哥嘅代队长啊。嗯。开头听唔清楚，点解有个师爷会喺度出现咧？咁样。 系咯，个师爷就写个树啊，大众咪个树咁样啊，有咩意思？ 咁好彩，现实世界咧冇乜边位师爷叫做阿树嘅吓。 好彩啫，好彩啫吓。 啊，唔系啲客都觉得以为揾佢揾唔揾亲。 系啊，咁啊嗱，圣诞节嘅时候咧又冇波睇啦，咁啊师爷树咧都应该翻咗祖家，准备过呢个圣诞节。 咁啊，都开心嘅，攞个电棍系嘛，咁啊，代表非洲国家。 系你好。 咁讲翻香港咧，睇翻啲官司啊，两宗啊嘅新闻咧，近期咧，法庭消息都系同啲警务人员有多少关系话。咁一宗咧就有高层警务人员之前就话咧咩光顾嗰啲无牌嘅场所处所咧，就闹咗一阵子啦。咁终于咧，嗰啲场所嘅主持人啊，里边嗰啲职员咧，各样咧。就被檢控啦，咁然之後咧，最後温兆明法官咧就判咗出嚟，就話哦，今日賣淫場所嗰條咧就脱罪，不過咧經營呢個無牌按摩嘅場所咧就有罪咁嘅樣啊，處分咗啦。咁自不然有人問咧，就唉點樣叫經營啊？又點樣分啊？無牌按摩啊？又點樣係叫賣淫啊？咁嘅樣啊？咁我諗賣淫呢就係、是、都唔使用法律去定義㗎啦，字典就有常識就有都知道講乜啦。 係啊， 不過呢個重點有時就講經營啦、因為佢個告法呢有幾個行為呢，一個叫經營啦 ,operating 啦，仲有呢就係、是managing 咧就係管理啦，仲有一條咧就係 assisting managing 就係協助管理啊。 哦，咁樣。喂，如果就咁聽落去嘅時候咧，經營嗰個罪啊，似乎都應該會都幾大喎。你唔係話淨係幫襯咁簡單，你直頭係從事呢一個行業去，而且中間仲收受利益添。所以如果你一去到個界定經營呢兩個字嘅話咧，似乎都幾多麻煩嘢。 最重係呢條噶啦，因為所謂管理咧，就真係可能係。开门啊，介绍下嗰啲就叫做管理啦。咁、有时候咧就可能系拉下门啊，执下嘢啊，知道个场所有呢啲咁嘅警棍嗰啲咧，就叫协助管理咯。咁、但系经营咧就系、是、个老板嚟噶嘛，基本上问题咧就系、是、点样证明佢经营啦、咁因为好多好多年前咧，有啲案咧开始嘅时候咧，就可能有人叫卧底啦，乔装顾客上嘅执法者，咁、跟住咦发现有唔妥咧，就走出嚟拉人告知啦，咁不过法庭就话喂，你告佢经营又随便方会拗噶嘛，一次半次系个个别职员嘅事啫，你点可以证明到系个场所本身咧系以呢个方式咧系经营咧咁嘅样噶，咁于是就搞搞下咧。啊！啲案例剪轉出嚟就話：咦，咁啊，唔通揾幾十人上去，都唔使咁多，兩名都可以啦，咁樣。咁所以慣嚟慣之，久而久之咧，就見到嗰時啲案件就有兩名嘅警務人員啦，咁啊，引辱負重咧，就上去喬裝係顧客啦，咁啊，好多時睇到啲證據確認就點到即止啊，咁嘅樣。咁啊，跟住咧就事後咁啊，大隊警務人員上去就。拉人封艇啦，讲 下风啦，咁样系啦， 将所有嗰啲器材啊、器皿咧、物料咧就搬走晒啦，床褥都要搬走吓，咁咧就捧晒上法庭咧就告佢哋啦。咁如果法庭系接纳嘅话咧，就可以咧，好似做呢个系咪叫做几何啊，定系乜嘢？就两点啊成一线啊，即系两次咁嘅光顾咧，咁啊证明咧有呢啲咁嘅经营嘅方式出现啦，咁样。不过呢宗案件咧就话，虽然有两名警务人员睇报纸转载嘅判词啊，正式嘅未睇到嘅，就话不过因为咧都系得个讲字吓，未有实质嘅或者更具体嘅情况出现啦，加埋有高级警务人员嘅口供咁啊，所以咧未能够咧系确实咧一定系。经营嘅咁嘅样啊，即系呢个卖淫嘅只嘢。不过按摩咧，个个都有接受到啦，所以嗰度咧就可以成罪啦。 哦，咁如果净系按摩啊，同呢个卖淫场所个应该差好远、啊，大众咪？ 嗰、那个我谂啊，罪责程度咧，即系唔知用道德标准嚟计咧，就系差好远嘅吓，就差咗一橛咧叫做啊。咁香港嚟讲咧，就系有发牌嘅按摩场所咧，就听讲就唔多嘅吓。咁啊，所以以前咧好多时系有啲旧嘅嗰啲按摩院咧就有牌嘅吓，咁但今时今日咧要啲好大嘅场咧先至有嘅吓，咁所以咧就比较 QK 啲，技术性啲就话喺好多啲足浴店啊，即系整经嗰啲有讲吓，咁啊有时佢哋话咩做 按摩个身体噶嘛吓，咁、 哦、 都要留意住啦，因为嗰个按摩嘅院嘅条例咧，即系话有啲咁嘅个别情况咧就唔受规管，就譬如有啲人都好多都识噶啦，咩膊头以上啊、膝头哥对落嗰啲咧，按就冇所谓啦咁嘅样吓、 哦。 但去到其他区域咧，就除非有其他嘅原因，例如啲阿太啊，啲靓女靓人去做咩 facial 啊嗰啲咧，化妆式嗰啲嘢。即係嗰啲咧 ，incidental 隨之而嚟咧，有呢啲按摩咧，就係屬於豁免嘅。 哦，哇，都個界定都非常之細緻喎、哦。 嗰啲師爺乜會識㗎啦，會調教㗎啦。係 啊，會一路樹一話俾我哋聽㗎啦。 嗱咁咧就另外一宗案件又喺報章度睇到短載咧，就係、是、啊仲新鮮啲，咁又係涉及一個警務人員咧係駕駛咧警車追查嘅，因為佢喺追逐嘅期間咧，就有一個咧叫做係衝紅燈走出嚟嘅行人咧就唔好彩啦，就俾車撞到，咁而駕駛警車嘅司機咧就被控危險駕駛嘅，不過咧就。最终咧就法庭裁定咧就系不小心驾驶咧就成立嘅咁嘅样。 啊，今日大做咪，既然咧不小心驾驶，但我都有好多疑惑喎。咁啊，既然警务人员喺度执勤嘅时候啦，咁佢应该就响住 bbu bbu 啦。佢响住 bbu bbu 啊，照道理嚟讲，我由细到大睇下好多唔同嘅功夫电影都可以直冲噶咯。难道有问题？ 哦，嗰啲睇同一条片做咗好多集嗰啲系嘛？ 系啊， 嗰啲系英雄片啊嘛。我哋睇实。在嘅吓，咁即系话咧，嗱，无论警车又好啦，消防车又好啦，救伤车、救护车都好啦，你见佢哋响咗个 siren 啊嘛吓，咁亦都即系着灯咁啊，响咗 beep beep 咁嘅样，咁系唔系话奉旨去乱咁横冲直撞咧？当然唔系啦 吓， 即系唔通佢系有紧急嘅情况，但系前边啲路人过紧马路，唔通保龄球咁撞埋去都拉伸做叫冇事咩？ 咁唔得，咁唔得。 咁当然唔系啦，只不过咧就系话佢哋有啲合法嘅权限啊，即系啲 lawful authority 俾佢咧，就系话譬如有啲灯号啊，甚至冇一石坚阿 Sir 抄牌停喺路边双黄线，又或者咧系。速度咧係超出咗個路面限制咧，咁呢啲係叫做情有可原，因為佢執法啊嘛， 執勤緊啊佢係啊， 係啦，即係譬如係救護車就唔係話走去買飯食，佢梗係唔可以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要送個傷者啊去醫院嘅，有個緊急性喺度咧，個程度上係俾佢嘅。咁但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唔係話即係有個牌照咧俾佢周圍去撞啊嘛。咁所以佢都要考慮翻咧現實嘅交通情況。 咁所以就話，如果佢冇考慮到原本嗰個交通情況，而去到不斷去橫衝直撞，其實都係危險駕駛 嘅 喎。 係危險㗎，呢個做法嚇絕對係危險駕駛嚟嘅，因為你又橫衝直撞啊嘛嚇。佢所以一定要顧及咧路面其他道路使用者啊，甚至冇物品嘅安全。咁當然啦，你話咁嘅似乎個枷鎖令到咧個執法者咧喺執法上邊咧。就有個條件限制喺處啦，咁但係呢個就係佢個人嘅判斷嚟㗎啦，咁所以亦都其他市民都需要協助啦。有時候我哋譬如停咗喺燈前啊，或者後面有響住呢啲警號嘅警車好、救護車好、消防車好咧，大家其實香港人都識得咧，慢慢咧。係褪埋一邊咧，盡量行駛多少咧，係讓出個位置咧，俾佢哋係可以舒暢啲係出發。 係啦，最驚就係咁啱停咗喺紅燈，咁啊後邊啊見到有架救護車要趕住去救人啦，咁啊有啲司機就唔肯行前，就係因為驚嗰個衝燈個快閃就影咗相，咁啊唔知道點收科，咁啊有陣時就唔敢去到呢啲位咧，人啊都係有啲躊躇啊嚇。 嗱，如果喺呢啲情況下，第一佢自己有冇所謂？俗稱嗰啲 car cam 啦、dash cam 嗰啲嘢啦，會記錄到個過程噶嘛。佢個車如果當然前方嗰個所謂十字路口又好，T 字路口又好啦，佢當然移出嚟嘅位置就唔好有危險先啦。呢、這個要講十次好清楚啊。咁而佢如果擔心住會唔會真係影咗紅燈快相咧，佢收到通知、收到警告話要告佢嘅時候咧，若然佢有證據嘅。亦都當然可以係攞出證據啦。萬一真係佢當時冇 dashcam、car cam 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如實咧係向有關當局咧披露嘅。因為當日有冇即係救護車啊、消防車執勤咧，應該係有曬 記錄 係啦。咁而且再進一步就佢有機會睇得清楚譬如消防車嗰、那個。 車牌啊，救護車嗰個呼號啊，車牌咧，能夠作出記錄更加大幫助啦。 明白明白，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呢啲嘢啦。 啊，應該總之就係能夠即係社會唔係淨係靠曬執法者嘅，市民都要盡量幫忙，咁先可以達至到一個即係和平啲。亦都是大家开心啲嘅社会啦。 咁執行者喺佢執行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呢个交通安全喎。 要嘅，不过呢都要好似头先咁讲啦，係佢要两样嘢，都要一方面係要即係、就是、執行到嘅职务，将个伤者送到医院、啊、或者捉到嗰、那个为非作歹嘅贼人。不过另一方面呢佢都要知道就係话咦有啲規限。咁但係你係红即係呢个即係实际上有个冲红灯嘅人走出嚟呢都要睇返案情嘅。即係究竟可能有专家又好点样都好呢睇清楚话嗰个驾驶者有冇机会呢係预计得到啊係能够避开得到好似呢种案件咁係有多少扭折想避佢嘅但係 too bad, 即係都系撞到咁、要睇实际情况。咁但係可能所有即使有呢啲紧急车辆嘅司机都要记住咁佢哋都有受训嘅啦就係、是。要小心驾驶，同样地，即使紧急情况，咁大家就会比较和平啲咯吓。 系市民咧见到紧急车辆执勤当中嘅时候咧，尽量抱住嘅心态就协助啦。尽量亦都咧让开啲通道俾佢哋，咁啊较为好啦。行人亦都咧即系远观好啦自己帮唔到啲咩手嘅时候咧，其实喺翻自己一个安全嘅位置，已经系最好嘅协助啦。 咁就大家可以有个开心嘅圣诞吓，亦都来年新年咧。应该大家更加是进步啦。 是啊都祝定大众咪新年进步先。今日唔该晒听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讲过拜拜。 好唔该晒小白拜拜。 今日同大家讲下芝麻。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就听得多啦。芝麻好有营养价值噶，仲可以啊维持身体健康，包括维持心血管健康。芝麻入面咧含有丰富嘅不饱和脂肪，譬如咧亚麻油酸，吸收适量多元嘅不饱和脂肪，可以降低血液入面嘅胆固醇水平，亦都可以稀释血液浓度同埋降血压啊，而且。芝麻的植物固醇呢是这么多种坚果里面最高的每100克大概有400至413毫克的含量。植物固醇可以阻止人体吸收肠道内的坏胆固醇维持心血管健康。所以多吃芝麻是会健康的。芝麻的好处还有很多下次再讲多些给你听。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ことを人のせいにしては受け入れてるふりをしていたんだ。 听翻好多宇多田光啊吓，亦都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初恋》啊，2022年嘅 remastering mix 啊吓，咁啊，大家都受呢个初恋嘅氛围啊去影响下啦。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神光追踪31啊，嚟到咧就系23号啊，星期五嘅朝头早嘅时候，咁啊睇下要睇一睇啊，到底今日夜晚港台电视31有咩精彩节目啦？等我打电话俾阿昌先，昌昌喺边度？ 喺度啊，小白早晨啊，喂各位，预祝圣诞节快乐啊！ 大家咁话，希望你平安夜、圣诞节啊都玩得开心啊吓。咁但系今日夜晚23号嘅晚上咧，唔知道31台有咩精彩节目咧？ 好啊，首先我順序介紹啊，今晚夜晚7:30有呢個議事論事啦，咁啊繼續啦，咁啊會睇下呢個星期啊立法會嗰個會議上面議員同埋嗰啲官員呢討論咗啲乜嘢重點嘅議題，咁啊特別呢同大家 highlight 返出嚟啊，咁啊等大家容易啲了解同吸收嘅。 咁啊另外8:00我知道又係咪沒有不可能的背後意呢？ 冇錯，咁啊繼續咧就邀請到咧，每一集都邀請到一位咧殘疾嘅運動員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嗰個運動員嗰條路有幾難走，同埋佢哋背後啲咩奮鬥故事嘅。咁啊，今集主角咧就係香港嘅殘疾射箭代表隊運動員魏家全，佢會帶埋佢太太上嚟一齊傾下偈嘅。咁啊，講少少背景啦，魏家全咧係因為一場意外咧，就令佢失去咗右腳啦，咁啊從此需要呢個義肢生活嘅。咁佢話佢好彩呢遇到佢呢位日籍嘅太太，一位日本太太。咁佢哋呢即係佢嗰個太太呢嗰個性格好開朗好風趣嘅。咁感染到佢呢，即係雖然佢要靠義肢生活，但係呢佢亦都仍然積極呢去參加各項嘅體育活動。咁今集呢就會帶佢太太上嚟，咁大家可以一齊認識下佢太太有幾風趣幾幽默。即係同我哋想象呢日本人嗰性格有啲唔同啊。咁另外呢係啦。咁另外呢即係佢有阿魏家全，亦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點樣可以著，即係點解佢會玩射箭啊？因為佢本身係原來一位即係任職電腦嘅技術員啊，佢 IT 人嚟嘅。咁點解無啦啦走咗去射箭咧？即係同埋佢唔止射箭，即係參加喎，佢亦都係叻到咧代表到香港去參加呢個殘奧會嘅喎。咁究竟佢呢條運動路上點樣行法嘅咧？咁今晚8:00一齊去睇下啦。 啊，佢係咪射箭好似愛神咁樣射下射下咁啊，同太太心心相印嘅咧？嗬。 冇错，真系好有可能噶，咁大家要认识多啲佢嘅故仔啦。 好，咁啊，另外10:30又有咩节目呢？ 去到10:30啊，咁有呢个中国纪录片《自然的力量》，咁啊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睇开嘅朋友都知道呢个节目咧，即系拍得好靓嘅，咁啊将中国嗰啲好靓嗰啲大自然嘅风景啊，嗰啲动植物啦、啊，即系拍得好好睇。咁啊，今集咧就系最后一集啦，就会同大家介绍佢哋嘅幕后故事啊，即系好似一个制作特辑咁嘅形式。咁啊。回顾下啦，即系佢哋又去过呢个青藏高原嗰啲无人区啊，深入呢个内蒙古嗰啲保护区啊，亦都会潜水潜到南海水底啊。咁啊，系啦，嗰啲画面好壮观嘅。咁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利用嗰个地方嗰啲环境，去拍出一个咁壮观嘅场面、咁好睇嘅镜头咧？咁啊，今晚10:30一齐要留意下。即系特别睇咗呢个节目嘅朋友，一定要连汁都要抡埋啦。 咁梗系啦，你已经讲晒啊，上山下海。齐晒， 冇错， 咁可以慢慢欣赏下呢个自然的力量啊！10:30嘅时候，好，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小白 ，Happy Friday 啊！转个头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贸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针对香港产品的产地来源标记规定不符合世贸规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认为，有关裁决是还香港公道。他强调，本港是世贸成员，属于独立关税区，因此要极力争取享有世贸成员同等待遇。对于美方可以在60日之内上诉，邱应华说，本港会密切留意美方的行动，再决定后续行动。他指出，香港制造代表优质，如果本港产品要转为中国制造，或者会令到消费者混淆，亦都会为厂商带来不便。厂商会常务副会长卢金荣说，输往美国的中药等的产品，如非明确交代属于香港制造，可能会影响本港产品在当地的竞争力，支持特区政府继续向美国和世贸交涉，纠正问题。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在社交网站说，将会根据最近会员大会一致通过的动议，短期内按章工作，呼吁会员以实际行动支持争取雇员应得的待遇，包括充足的外站休息时间、改善福利制度和更表编排。国泰对工会的决定表示失望，认为工会的立场与日前和管理层会面时截然不同，有关行动亦都无理。国泰表示有信心员工会紧守岗位，保证航班服务将会运作如常。国泰又说，复常之路上挑战重重，早前已经宣布明年向所有合资格员工加薪 3.3%， 并派发相当于一个月薪酬的特惠金。大部分备受关注的偏加安排已经在1月份的监表得到解决，有关调整将会持续生效至到2月和往后月份。北韓外務省猛烈批評日本傳媒有關北韓近日通過鐵路向俄羅斯提供軍用物資的報導。發言人說，報導實屬造謠抹黑，是荒誕無稽的炒作，不值得置評。朝俄進行武器交易的說法純屬無中生有，朝方一貫堅持在有關問題上的原則性立場，認為各方應該關注美國向烏克蘭提供各類殺傷性武器釀成流血的犯罪行為。日本東京新聞昨日報導指，上個月20日裝載炮彈等武器的列车从北韩东北部一个车站开往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哈桑站。报道说，朝方曾经同俄方开展长达几个月的军售谈判，军火销售规模达到几百万美元。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受到强烈的冬季风暴侵袭，带来严寒天气，航班严重延误。全美有超过1亿人处于冬季天气警报之下，预计周末的降雪天气将会造成外游混乱，多个主要机场已经取消不少航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寒流可能会带来几十年来最寒冷的圣诞节，周末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摄氏零下45度的低温。当局形容这个是一代人遭遇一次的冬季，预期风暴将会在中西部和加拿大造成破坏和停电。北极气团预计将会吹至美墨边境，佛罗里达州亦都预计将会迎来30年来最寒冷的圣诞节。肯塔基、北卡罗来纳、乔治亚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以及纽约州的水牛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和圣诞节假期，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新界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59点，跌219点，总成交金额5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0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6跌4.2，美团182.3跌3.9，友邦保险84.45升5.5，阿里巴巴86跌1.9，快手71.35跌4.5，比亚迪股份196.7跌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32.62，瑞士法郎0.932，加元1.364，人民币6.998。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欧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185点，系跌322点。港金报1665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06美元，卖出179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温思劳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环宇海湾。封路情况，黄大仙沙田坳道有爆水管，沙田坳道去返慈云山方向近住黄大仙道的慢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为电影黑豹系列而唱的作品亦都是他呢久休复出之作，本周稳占第二位 Rihanna。 来自黑豹二雅干达万岁里面有这一首的作品，好像越听越好听、哦、Lift me up Lift me up Hold me downKeep me close, safe and sound. 礼拜仍然都是稳占 Hong Kong Top 10的亚军宝座，究竟下个礼拜有没有机会问鼎冠军啊？ Rihanna Lift Me Up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CIBS 来自尼泊尔的故事，尼泊尔裔小朋友讲故事给你听。 Luka Madi Tales from Nepal. Uncle Ramesh picked up a pen and scribbled something on the card. ThenHe gave it to the postman who was stamping many letters with the postmark. Dum, dum, dum. Lukamari Tales from Nepal.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云浩影。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结果将于12月24日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广时段内公布。到时仲会有我同你哋一齐嚟揭晓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嘅结果，大家亦都可以上 rthk.hk 嘅专页重温颁奖影片。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又到圣诞，今日已经是12月23日，你觉得今年圣诞有没有气氛？你可能会说有啊，感觉到，亦可能会说没有，完全没有 feel。 大家身处同一个地方，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有，有些又觉得没有呢？你可能会这么解释，无论我住的地方，经过的横街窄巷，一些圣诞摆设都没有，自己不会刻意上网，身边朋友讲都不会讲，何来有圣诞感觉呢？想落又是，任何日子对于一些人可能有特别意思，但是对于某部分人亦可能只是平常的一日。莫讲话圣诞，一年里面这么多节日，未必每一个都可以令到大部分人有相同情感。我成日喺度谂，到底系节日气氛越嚟越淡，还是系大家唔再重视节日呢？有冇留意呢个现象？大家系会留意放假，而唔系留意节日呢？即系对于好多人嚟讲，乜嘢节日完全唔重要，有几多日假期先系重点。在他们心目中，新年、复活节、端午节、中秋、圣诞完全没有分别，最紧要是有多少日假可以放。年尾不同的媒体都会跟你讲放假攻略，即是哪月哪日你只要请埋假就可以自制长假期，完全聚焦在放多少日假，到底是什么节日只会轻轻大过。节日你会怎样过呢？约朋友见面，开 party， 行街睇戏，一起吃饭。当每一个不同的节日庆祝活动都是一样，其实这个节日又有什么特色呢？无论看电视、看报纸或者网上介绍，都是告诉你知哪里的东西好吃一点，哪里可以吃便宜一点，或者叫你去哪里旅行，总之离不开吃喝玩乐。节日对于学生来讲就是不用上学的原因，对于某些打工仔就是期待很久的放假日子，可能对于另一部分是没有分别，因为任何节日都要上班。对于某些老板就是怎样可以令到自己放假，员工继续开工。对于男朋友可能要想计怎样令女朋友过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于女朋友就是等待男朋友怎样安排过一个特别的日子。单身一族就是最不想过的日子。对于老人家来讲，可能就是年轻人出晒去庆祝自己孤零零过的一天。可能我们着紧的是到底节日玩得开不开心，不是考究为什么有这个节日。圣诞假期怎么可以增添气氛？最简单，听首歌。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咏钟。

啊， 跟住再勁啲嘅橙仔菠蘿腸仔，又可以再加落去， 咪加煙肉噶啦， 加煙肉係啊，同埋你記得一定要用嗰個牙籤咧，係有啲皺紙喺後邊， 係啊， 啲顏色， 聖誕節啊嘛， 唔知點解約定俗成嘅喎， 聖誕節咯， 佢咧整橙仔菠蘿一定要用嗰只嘅牙籤，如果唔係咧就唔得啦，你就算用嗰啲旗仔咧、都唔得，旗仔一定係放喺布甸 啫喱， 啫喱係啦，嗰度、上邊，所以不一樣啊。今日講呢一個嘅小食咧，就大家都好簡單就可以整到嘅，咁就係一啲。類似係墨西哥小食嚟嘅，咁佢係用一個用嗰啲墨西哥薄餅或者好似薯片咁樣咧，一片片細細片嗰啲咧，咁大家就可以買咗翻嚟先。咁其實市面上有啲現成嘅都已經有噶啦，咁一片片咁樣。 Nachos 係 啊，冇錯啦。咁大家買咗翻嚟之後，亦都可以準備埋其他嘅材料，包括咧就係牛油果啊、洋葱啦。番茄啊、蒜頭啊、青檸啊，或者大家中意落少少乳酪都得嘅。咁調味料亦都要有啦，橄欖油同埋蝦都要有。蝦咧其實可以用一啲現成嘅，現成嘅油得，即係譬如我急凍嘅，你可以用急凍嘅。咁你普通整烚翻熟佢咯，咁樣當溶雪烚翻熟佢，咁其實已經可以整到呢個效果。咁但係如果你想喂刁轉啲得唔得啊？我買苦蝦咁樣，喂自己又好似薩斯米咁樣批佢個頭出嚟，跟住又剝埋啲腸，整到好靚仔，仲有條尾巴喺度留喺度，咁樣上碟靚嘅，得唔得？咁梗係得啦。 付出多少少金錢咧？ 付出多少金錢？都唔係多少少添， 多好多金錢， 多好多金錢。 咪用嗰啲越南嗰啲 越南嗰啲 嗰啲苦蝦咯，可能平 嗰啲會平少少嘅， 九十幾蚊可能講緊有係啦，七隻八隻咁 一盒咁啊，係啊，你喺嗰啲冰鮮鋪啊，或者大型嗰啲超級市場都應該會揾到噶啦嚇。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大家聽完啲材料之後，可能都已經估到大概點樣整啦。咁啊，首先咧就將啲蝦咧就喺個 pan 嗰度啦，就高中火咧就炒一炒香佢，煎一煎香佢。咁其實蝦都好快脆就會熟噶啦。咁如果我今次譬如刁轉啲嘅，咁落埋條尾巴嗰啲咧，咁你炒嘅時候咧，咁就要小心啲，唔好整爛佢。咁你上碟先靚啊嘛，咁你即係喺嗰啲薄餅薯片嘅時候，你就放上去，咁啊望起上嚟咧就會再靚仔啲，就唔係淨係一隻蝦肉咁嘅感覺啦。咁有啲人甚至乎覺得。我个外观我唔需要特别处理嘅，我直头攞虾蓉得唔得？剁剁对到虾碎咁样剁蓉佢，即系再打多几下变虾滑嗰啲咧， 得唔得咧？ 其实都得，咁啊视乎你自己中唔中意。如果你系剁到变虾滑嘅时候，其实都有另外一个好处，就系你可以喺你譬如整个形状啦，你多少少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好似做cupcake嗰啲咧，你攞个模出嚟，譬如圣诞节嘅。你抌嗰啲星星啊，抌嗰啲 Jingle Bell 啊，系啊，咁你嗰个虾滑咪整咗出嚟嘅时候，个样咪更加趣致咯。 好奇怪啊，反而觉得我未食过啲，譬如鱼滑又好，虾滑又系吸到系呢啲样。 你冇食过啊？哎呀，我有阵时屋企真系会整氹细路仔啊，即系整啲 Jingle Bell 嗰啲样咧，佢哋系开心啲。 所以你个细路到而家都仲信有圣诞老人咯？ 系，哎呀，又 信 系 好事嚟嘅。 你又撩翻起我嗰个今朝同你讲个好严重嘅问题，我啊送咗圣诞礼物俾佢啦。我聖誕老人就仲未送，我又唔想佢幻想破未咁，一陣間都要諗諗計。好啦，咁啊講翻，如果你真係諗住直頭用蝦滑嘅話咧，咁啊苦蝦都唔使買。其實街市本身有蝦滑賣， 係㗎， 唔知五十幾六十蚊有一包，我哋唔好用一劈，一包 嗰啲墨魚滑依家都係咁啊！啲阿姐誒攞個膠紙跟住。封住 係啊係啊， 好似鯪魚球咁樣咯， 係啊， 鯪魚 球啊、蝦滑啊、墨魚滑咧，其實大家都街市買得到，咁亦都可以喺呢個方法嗰度做嘅。好啦，咁你個蝦都已經當搞掂咗啦，蝦滑你都可以著量咁吸完個印仔之後咧，咁啊放喺個 pan 上面就煎煎佢啦。好啦，然後咧就要將牛油果就切一半啦，切完一半之後就好簡單，就你諗你自己嘅辦法。拎走嗰嚿核咁樣，好啦，拎咗個核之後咧，咁啊牛油果、番茄、或者加埋啲番西啦、蒜頭啊、全部咧就切粒粒，咁甚至乎可以中咗佢，咁啊變咗牛油果同以上嘅材料咧就好似變成一個果醬咁樣，咁可以用嚟畢咗，跟住就放喺嗰個嘅薯片上面嘅，咁啊適當嘅牛油果啦，跟住嗰個頭先嗰個牛油果蓉已經豐富材料噶啦，你可以再加啲譬如希臘乳酪啊，甚至乎再頭先嗰個嘅蝦滑又得，或者你係原隻蝦，咁啊放喺上面做一個嘅裝飾嘅，咁你就已經可以完成咗咧一個咁美味同埋。样子非常之靓嘅一个牛油果虾仁脆片啦。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又追开一个嘅 documentary， 虽然话最近啦，其实我有 skip 咗两个星期又未睇，咁但我记得睇翻之前嘅时候咧，系边个做嘅？雷神做嘅，咁佢 嗰个咩极限游戏， 嗰个极限运 动嗰、那个， 我都几中意睇喎。 呢、這个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咁、但系因为佢喺入边咧，佢讲咗好多 求生技巧、 求生嘅技巧啦，我哋嘅身体嘅运作啦，我先至原来发现一样嘢咧。我哋唔系好了解我哋自己嘅身体， 系嘅， 即系我哋个身体点样嘅情况底下可以吸收营养啦，系乜嘢嘅情况底下我哋可以激发到我哋个潜在嘅力量，即系我哋成日讲到话个点样可以爆到个小宇宙出嚟。佢喺入边咧，佢唔系话即系好，佢好科学嘅，但系唔系话个个可以跟啦。当然绝对要讲一句就系唔系个个可以跟住讲十次。咁但系咧，我哋喺入边可以揾到啲 hints， 就会知道原来我哋嘅 body 咧系我哋唔认识嘅 body。 我都有睇，起码入边冇搞嗰啲 gap， 突然间。伸隻手諗住有个嘴飞过嚟嗰啲，起码冇呢个，我好欣赏嘅其实。因为有阵时咧做演员咧都好怕，下下都系即系你有阵时有啲制作组啲无聊设定咧，令到个演员都觉得点啊？我想做第二啲啊！我就因为想做第二啲先拍 doco 咋， 系咯？ 你俾我认真拍 doco 啦，唔好突然间俾翻个斗篷我啦咁样。 佢喺另一个串流平台嗰个惊天营救咪就 系 实正咯， 系啊，实正啲啦，嗰个开晒枪， 嗰个好实正。 但系小白讲呢个我都有睇，几好睇喎。 系啊，呢个几好睇啊！即系佢可能讲翻一啲。人沖涼嘅時候，突然之間俾你好似浸落冰水嗰度，因為佢其中有幾個佢每集有唔同嘅挑戰嘅，有啲係要你喺摩天大廈上面行，咁嗰個咧就挑戰人類嗰個 位高 膽量嗰個極限啦。咁、你點樣調節自己嘅平衡啊？你應該食啲乜嘢啊？咁有啲就叫佢徒手咧，攞住條繩俾佢爬上去。咁當然啦，佢即係重申一句咧，佢係有齊曬安全措施，亦都係專業人士。訓練底下佢先做得到嘅。 如果你講到話，究竟我哋幾了解自己個身體呢、其實有一個幾有趣嘅練習，大家不妨可以喺屋企做下嘅。當然喺屋企做，最好咧就係自己一個。咁我可以提供俾大家。咁譬如話，每日我哋都行路啊。 係啊， 行路習以為常啊。小朋友一學識爬爬四個爬爬，跟住學行路噶啦嘛。但係我哋知唔知我哋點樣行啊？其實你而家叫你諗翻轉頭，究竟我點樣行嘅呢？即如果好仔细就系，其实我哋系不断用我哋嘅肌肉移动我哋嘅身体、令到重心由左边摆去右边， 左右左啦， 咁样啦。你试下翻屋企，好静咁样企喺度，然之后用最慢嘅速度，慢到系可能比你而家行路嘅速度嘅慢一百倍，即基本上比慢动作更慢，慢慢行。你就知道究竟你几了解自己。原来行路系咁样 的。原来即系 feel 到边一组肌肉咧系开始用啦，用力，因为我哋仲要平衡啊嘛， 仲要平衡啊嘛， 慢慢行。 咁你就 feel 到哦，原来我要用呢组肌肉咁样喐法，我先至可以将我嘅重心摆去另一边、 令我谂翻起咧，我前两年咪整咗只脚嘅，咁医生都话啊，其实你只脚咧医得翻嘅。咁但系咧，由于都做过咁大嘅手术啦，嗱，你只脚行得翻，你可以跑得步，不过咧你要重新适应。因为佢就算好翻，佢唔系你以前嗰只， 系啊，重新嚟， 重新嘅一只脚嚟嘅，你要用翻啲新嘅 technique 啊，新嘅步伐啊、步履啊、方法啊，去到帮你跑步同埋帮你行路 咯，要 系啦。咁佢话就算你可以跑得比以前更加快，但你用嘅方法就肯定唔系以前嗰个方法嚟嘅，即 系 好似一个新嘅朋友咁样。你要重新再認識佢，同佢傾偈，同佢談心，先至搞得掂。 不過我都係覺得阿 Chris 太大隻啦， 太大隻， 太大隻， 一路睇唔係好想睇。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